早晨，朝早6:08的早上，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直播室里面有白权浩小白在这里，来自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希望大家在今日2023年的3月21号早上继续都可以精精神神去到迎接今天的挑战。6:09，今日就是3月21号，农历就2月30的早上，外面22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0%。早晨，你哋好啊！ 晨光每日一格， 出去接触人嘅时间，可能大家都会交换下卡片，呢啲都系好基本嘅礼貌。哇，或者而家新一代唔会咧就直接交换卡片啦，直接喺个 QR code 嗰度咧，我 scan 下你。你 scan 下我，然后咧就好似交换咗卡片咁样，即刻将个联络咧放咗入去个 contact 入边啦，系方便嘅。咁但系同一时间亦都提醒咗我哋，原来我哋喺每一个唔同嘅场合入边啦，我哋亦都有住自己唔同嘅身份。身份对我哋嚟讲亦都相当之重要，可以话表示住我哋喺边一方面嘅一种嘅进程。你在家入边可以是作为人哋嘅儿子，作为人哋嘅父母，作为人哋嘅丈夫，在唔同嘅场合入边有住唔同嘅身份。在学校入边，你嘅身份系一个学生，呢一位嘅学生，你嘅工作就要做好自己学习嘅课程。在工作上面，你可能是一位员工，你都可能是一位嘅老板，你亦都要清楚知道自己嘅位置，好好地去到做好自己的本分。每一个人都在不同本分的时候，不同职位，他的想法也都可能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只是做好自己的份内事，做好自己，紧守着自己的岗位，一个 teamwork， 一班的朋友，他们一起共同生活的进程就可以很流畅地去到生活下去。今日当你出门口之前，想一想自己工作的岗位，今日应该要做的事情，怎样可以做得好啲呢？怎样发挥得好啲呢？咁可能代表你可以做啲手工噶。 离我最来又去，这些路，抬头望门外有树已长高。我静静听风，观世事飞舞，跟岁月拥抱，感激我遇到。时光如潮直退，不怕与平凡共老，那少年藏在日记簿。沿途缤纷世界或未会惊天动地，是谁在身边给我制造点点惊喜，遗留在烟蒂那份自觉好好留起，谁又介意坏事与非，然后睁开两眼便活到这种若然为青春花过力气，到最后平静抽离，别有滋味。万语千言，用我赠你。找到豁达和大气，偶尔才怀念上世纪。沿途缤纷世界或未会惊天动地，是谁在身边给我制造点点 转转，别活到开始叹气，尽情用一生开个玩笑，到最后松一口气，天色优美，还有着你。 陈了东的作品这种年纪，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朝早嘅时间咧，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望一望天气预测啦，咁啊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早晚咧有薄雾嘅。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的气温大概去到27度啦，吹微风，咁啊渐转吹和缓的南至到东南风，所以都是潮湿的天气。展望啊，明日日间炎热，有一两阵的骤雨，随后两三日咧，咁啊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嚟啦。周末至到下周初气温稍微下降，稍微下降。周末至到下周初气温稍微下降咧，我都好有兴趣，即刻咧睇一睇呢一个下降会去到几多少？哦，去到下个星期二嘅时间就会去到18度左右咁样。好，理解完啦，我哋睇睇晨光 Coffee Time。咁啊，发展局咧，咁啊，其实亦都喺网志上面表示过啦，提及咧就系、是、可以咧就喺呢个南大屿嘅保育措施同埋计划咧有更加多元化，包括咧就正在深入探讨关于南大屿合适地点设立旅社、主题营地，仲有一啲嘅住宿设施啦，期望喺叫做鼓励公众认识南大屿嘅天然啦、人物资源、历史同埋嘅各方面嘅同时间，推动可持续、休闲康乐活动、生态旅游，咁啊活化乡郊地区，咁啊亦都有机会咧可以带动到当地嘅经济啦。咁如果系嘅话，都唔错啊。咁啊，预计呢个研究会咧系研究会咋吓，2025年中咧就会完成啦。咁啊，睇翻呢一个咧就叫做可持续大屿蓝图、哦。咁啊，呢一个嘅蓝图咧，亦都之内啊发现咧有叫做北发展、南保育。好似金融小说嗰啲北乔峰南慕容啊嘛吓，好咁啊，再睇睇个纲领咯，推动大屿山可持续发展啦。咁啊，根据佢哋嗰个嘅叫宗旨啊，咁啊，第一系鼓励公众认识南大屿嘅天然资源啊，各样嘢啦，咁啊，亦都希望咧大家可以带动到呢个经济啦，惠及咧当地村民，亦都系佢哋其中一种咧叫做嘅目标嚟嘅，希望可以做得到。而家咧就设立紧啊，探讨紧啊，喺南大屿适合嘅地点咧，就设立一啲叫优质嘅旅社，咁啊主题嘅营地等等嘅一啲叫住宿嘅措施。咁啊，由于部分啊有意喺大屿山营运小规模营地露营车嘅经营者咧，就唔熟悉申请嗰个许可嘅牌照同埋准则嘅，咁于是乎咧，办事处正主动咧就协助有关嘅经营者同相关嘅政府部门咧就跟进。咁希望咧带动得到咧就私人优质旅社同埋营地喺呢个大屿山嗰度咧就发展嘅。如果发展到嘅话咧，我觉得系唔错嘅。不过最紧要个大前提咧就系将嗰啲例如惠及村民啊、保护自然生态啊、甚至乎认识南大屿嘅历史咧，都一定要放喺个纲领入边，咁啊会好啲啦。咁當然啦，亦都要改善翻咧，就南北交通嘅接駁啦，重用一條叫做舊東涌道啊。咁所以整個研究咧都花費需時啊，咁啊去到2025年咧先至完成嘅。 其实咧都可以有啲假设嘅，例如喺自2020年开始啦，咁啊亦都会联同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咧，就推行水口海岸保育计划嘅。咁啊，透过一啲叫做社区参与啊，同埋教育嘅活动啊，先令到市民认识咗，譬如水口湾珍贵嘅自然资源，同埋点样可以一个叫做可持续发展。例如嗰啲活动系咩？掘蚬啦，举办工作坊啦，咁啊睇下佢哋嗰边水口环境管理啊，村口村入边嘅文化等等嘅一啲嘅意见，咁所以都好噶吓。另外亦都即系譬如联同观鸟会，咁啊亦都咧就系协助一下咧喺呢个环保上面就做多啲功夫啦。咁所以咧，无论系湿地植物啊、非湿地植物啊、种植稻米等等啊，亦都系会系佢哋探讨嘅一啲嘅活动嚟嘅。希望各方面都可以尽善尽美，越做越好啦。 谁故意悄悄在乎你 ？It's me, oh no！ 谁每个细节在牢记？What do I do？ 说真的放慢过来，这化学作用看不清世界变万美，我在接触。明明心痒痒，却要扮冷静。停停，这次我也要问究竟。世界变乱暗暗，你傻笑看你在线上，连续八秒太骗未完，我只在梦想。It feels like my first time， 沉溺于恋爱这个意识恐怕未停。Every time。 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好啦，早上嘅6:24，晨光第一线，晨光嘅生活博士，咁啊，同大家睇睇咧，喺呢一个叫做相对湿度90%嘅日子入边，咁啊，天气咧都已经可以话系潮湿啦，咁啊，而且嗰啲水气咧都相当厉害，喺呢啲时候，我哋又可以点做呢？回蓝天嘅防潮方法咧都有好多嘅， 好啦，你发觉啲墙咧都开始有啲叫做毛菌出现嘅时间咧，有冇办法去制衡佢咧？梗系有啦。喺回南天墙身咧特别容易发毛，有时墙身仲会黑得都几犀利啊吓。想解决呢个问题嘅话，大家可以咧就试下用一个干布。咁啊，再用酒精加埋嘅话咧，抹一抹呢个墙身，你发觉，诶，又可以消毒，仲可以咧就系辟走嗰啲嘅霉添啊，咁啊，相当之唔错嘅效果。好啦，除此之外咧，咁啊，仲有啲乜嘢嘅问题，我哋系需要处理嘅咧？墙身有呢个问题。乜嘢都可以试用蜡烛喎，蜡烛咧由以前开始，唔知咩中世纪啊，以前啲人都成日用蜡烛噶啦，大家都知嘅。点蜡烛其实咧有除潮同埋防霉嘅作用噶，亦都有助咧水气冇办法凝结，更加可以咧就降低空气嘅湿度。咁大家可以试下用蜡烛咧，呢、这个唔系点咗火嘅蜡烛噶，即系用一啲普通嘅蜡烛咧就抹去呢一个墙嘅蜡隙噶。容易咧就形成一层嘅保护膜，其实亦都本身系有助咧就系霉菌去到滋生。咁啊，如果用香味嘅蜡烛咧，更加可以辟走啲霉味添。虽然蜡烛咧现代人就好少用噶，因为大家就谂住喂点即系点着个蜡烛就我嚟照明啦。除咗照明之外咧，聪明嘅人类梗系谂到蜡烛有其他嘅用途啦。先讲住呢两个方法，咁啊睇下你会唔会喺呢个潮湿嘅天气上边，已经可以活用呢啲嘅计仔，令到自己咧嘅屋企可以嚟得更加干爽啊！ 我这种身高向世间控诉，谁认定我盼不到一再觅寻？像翼的我是猎人，驱散的人，让那群人斗争，拼命跑，拼命去追，重新找到一种绝对半杯清脆，认证我是谁，即使太远或太疲累。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联系 香港95年 公共广播95。 大家好，我是香港中文大学荣休的社会学讲座教授金耀基，我祝贺香港电台95周年，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屯门至马鞍山单车径主干线已经全面开通，踩单车要遵守交通规则，留意路面情况，唔可以喺行人路踩，遵照指示落车同推单车过马路，礼让其他道路使用者。落车时要慢驶同埋控制车速，有需要就落车步行。检查单车装备，佩戴安全头盔同个人防护装备，确保安全合适自好踩。安全态度落响骑单车之道。 啊，白姨婆啊，啊，政府话4月再派消费券，我哋啱啱入攞咗落油卡。是不是到时拿张落油卡去嘟就收到消费券的了？ 政府说今次消费券会发落去收去年消费券的同一个储值支付工具账户，我们去年、都未拿落油卡，所以应该用之前登记了个消费券计划那张八达通卡去拎今次的消费券就啱晒了。 哎呀，那我们就要带住两张八达通卡咯，可不可以转埋同一张卡的？ 唔转仲轻松啦，坐住等收消费券、哦。不过话时话啦，如果你唔再用旧嗰张卡，可以先将旧卡退翻俾八达通公司，退完之后再打八达通热线29695588申请改用落油卡收消费券，或者上消费券计划网站办手续都得噶。不过记得要在3月29号或之前做好手续，先讲得切4月用新卡收消费券噶。 哇，都好复杂啊！ 哎呀，叫阿孙搞啦。如果唔系，都可以同你去消费券计划嗰8间临时服务中心，有人帮手整噶啦。不过自己搞得掂就费事行多转啦，留翻啲时间去饮茶好过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吓。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咁啊，都系潮湿嘅一个早上嚟嘅。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继续喺呢度陪住你哋。另外电话方面咧，打咗俾阿钟哥。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天气咁点啊？ 系天气潮湿啊。 系啊。 啊，我肯定知啦。 系啊。 我昨天洗了车嘛。 是啊。 落雨添啊，话你听啊。 做咩忍唔住啊你。 嗱昨天真係整定㗎喎。嗱咁我昨天去到因为架车要肚饿入油啦。 嗯。 入油嘅时候我咁啱嗰个油站嗰度有嗰个。 电动洗车。 咪直头人手上。 哦，人手上。咦，你会唔会啊呢、這个转头先讲睇下会唔会电动洗车过。啊，你讲咗你个先。 咪咁啱有个洗车。咁我入緊休嘅時候，不如問下，因為我見佢洗緊架車，咁我問師傅啦，喂師傅有冇時間啦？佢話有啊，我話你而家洗緊喎，誒呢架可以等嘅，我咁樣 咁搞笑。 既然 咁啱我話，哎，我入面有，可唔可以即刻褪過嚟俾你洗啊？得啊得啊，你褪過嚟啦咁樣。咁既然佢講到咁樣，又咁巧啦，咁我話咁啱咧，我又琴日我一早做完節目，咁我食完早餐，我就入油啊嘛。咁我又未夠鐘，我晏晝先有嘢做喎。我真係有時間喎、 啊， 我覺得所有嘢係安排得塌塌陷 哦， 係啊，咁所以就，唉，我都忍唔住，即係我都同你哋講咗好多次話，小白洗咗車，我都有啲擔憂㗎啦，已經 係啊， 係啊，咁橫掂小白都洗咗咯， 嗯， 咁咪整定啦， 哎呀， 不如死埋啦， 我有一句 幾時再嚟啊嘛， 有一句説話想同你講先啊， 啊， 隨後兩三日驟雨逐漸增多，以及有雷暴， 嗯，啊，嗱，呢啲點解會變咗有雷暴呢，因为一个洗完咧就骤雨啊嘛， 系啦， 两个洗完咪雷暴咯。 不过而家佢哋好快啫嘛，你都系等十几分钟佢应该洗完啦。 咁又唔得，咁因为佢真太耐冇洗啦，佢、 哦、 都搞咗成半个钟有多。 哇，要咁耐啊？ 系啊，咁我中间话不如帮我吸埋尘啦咁样，咁啊里边都有啲污糟啦嘛，你、哦、太耐冇搞过，太耐嘅意思系差唔多半年啦。咁有啲过分啊，我都有啲过分。咁啊，系一次我搞晒啦，咁样，咁我去搞完 click 啦，所有嘅嘢，咁我先至去攞翻架车，咁我啱啱时间啱啱好。 嗯，车啊，真系耐唔耐都要洗下先得嘅，始终、 嗯、 即系外表咧，其实外表我就已经好少洗噶啦，架车、 嗯、 都唔系话成日 keep 住好干净。咁但系咧，入边个车厢咧，可以嘅话我都尽量吸尘，因为始终方便啲啊嘛。咁、嗯、吸尘嘅时候咧就。拎住嗰啲而家嗰啲手提式嘅，又电都唔使插啊！你屋企插电啊、锂电嗰啲就咁吸，其实都几有力嘅，同埋几方便。咁入边干净，咁出边有阵时候都只眼开只眼闭算数啦。 嗱，琴日我喺个我哋嗰个晨光嗰个电话个群组里边，我都讲咧，即系呢啲好似一啲咒怨咁样啊！你一定会听过一啲咁样嘅都市传言嘅，洗车第日落雨啦。即系洗衫就系啦，洗衫你会落雨啦，食嗰个苹果核你会生苹果树啦， 嗯， 即系喺个肚里边啊， 嗯， 咁总之食核嘅嘢咧就会咁样，你必定由细到大咧会听过呢啲咁样或者直觉上觉得即系呢啲咁样嘅说话嘅， 嗯， 即系譬如话如果你揸车经过一盏红灯咧，跟住全部都系红灯啦， 哦系啊， 咁啱过到嗰个系绿灯咧，跟住全部系绿灯啦， 系啊， 一定会有呢啲咁样。即系冇人同你讲过，但系你喺你嘅日常生活里边，你慢慢就会累积咗一啲咁样嘅叫做都市传言出嚟。 嗯，自己都唔明啊！有阵时早上翻工咧，如果有少少赶嘅时间，你见到绿灯就好咯。你见到绿灯追翻啲时间啊嘛，因为全部都绿灯。你见到红灯咧，盏盏停。 系啊，如果你譬如话等 lift， 即系大家例子，如果今朝有人等 lift 嘅时候，哎呀，我送 lift 尾啊嘛，又叫做咁啱。你行到去，啲门闩咗，揿都揿唔切。咁跟住咧，你落去嗰架巴士，多数系等唔到嘅，跟住就走错咗。 然后翻公司上去嘅时候，入个 lift 又系送 lift 尾嘅， 又系送 lift 尾，咁又系赶唔切嘅。如果你成日喺度谂啦，啊，如果我个早几秒钟出门口， 嗯， 我赶得切嗰班 lift， 跟住我就赶得切嗰班车。 系啊，系啊，系啊。 跟住翻去咧，嗰班 lift 你又等到嘅。 系啊， 即系永远就呢啲咁样嘅谂法。 啊。所以而家听众咧要准备出门口嗰啲咧，就应该而家要出门口争取多几秒先得。 系啊，所以咧就唔好争取多几秒啊。其实你预松十分钟，出门口，其实好多嘢你都可以控制到嘅。 嗯，系啊，咁你都要预松啲出门口。 系啊，我而家出嚟噶啦。 好，一阵间早啲见，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永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期望世间风景美好，飘水播种，那一个做。雷电与风铺满前路，不知去向，都想要报道。还未见丰收，总想过停步，或者掉头，也不见去路。 如尽信命运就只得恶好，用心栽种恐怕长出懊恼，只知我未信任我就万劫不保，即使我们终未到达连绵乐土，如苍天有分数，只管偏执去宣告。 I choose to believe， 难以相信都想放胆相信，悬崖最终风光正在等我，仍能希冀先可以走得过，洪水结果多于某处。 I choose to believe， 我非所想强大都很怯慌，更惊挫败。 一首作品来自郑欣宜 Joyce 的 Believe Us。出面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晚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大概27度啦。而家22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早上的时间咧，亦都揾嚟我哋嘅 QL 系列啦，又话营养师同我哋讲一讲。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电话旁边咧，邀请到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早晨 ，Mimi。 早晨， 我自己咧即系成日都听到人哋讲咗句说话，一个人年纪大嘅时候咧，新陈代谢就开始慢啦。啊，我就好担心呢样嘢，所以就成日 keep 住咧，希望可以做运动做多啲，咁啊令到个新陈代谢就快啲。咁起码年纪大咗都唔好咁容易有个大肚腩啊。如果唔系咧，都好丑怪下噶。好啦，咁但系有冇啲食物，我个人就。其实都好懒惰嘅，有冇啲食物食咗落去，我又唔使做咁多运动，又可以提高呢个新陈代谢，咁啊帮到下手咧，要问一问 Mimi 啦。 嗯，好啊好啊，不过不如我讲下即系新陈代谢系啲咩嚟先啦、 哦啊。 可能我觉得好多人咧一讲新陈代谢都同肥胖论上关系嘅咁样样，系啦。咁但系你都有讲得一样提得好好噶，点解你做运动咧？咁系啦。咁、其实点解要做运动？即系为咗要去 keep 到咧，都有一定嘅肌肉啊。因为原来我哋嘅肌肉有几多咧，都影响我哋新陈代谢。咁所以喺即系有啲做 gym 啊、练大只嗰啲人都会咧，佢哋有个说法就话、大只啲，长多啲肌肉咧，个新陈代谢就会提升。咁咧食嘢方面又可以食多啲噶，咁、就会即系冇咁容易肥胖。 哦， 咁但系其实。 有新陈代即系个肌肉多啲系可以令到新陈代谢快啲噶， 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就会有同上咗年纪有关，咁、上咗年纪咧，其实随着人嘅年纪增长咧、肌肉会流失噶， 系， 咁所以。就会新陈代谢下降啦。 哦，咦？但我又听阿雷 Sir 即系而家教育大学阿雷 Sir 讲过咧，咁佢话过无论乜嘢年纪咧，我记得佢讲话人嘅肌肉其中一个器官好特别嘅就系肌肉啦。你可以任何年纪都可以练翻你嘅肌肉嘅，你心肝脾肺肾练唔到嘅，肌肉你可以练翻嚟嘅。咁又咪可以系咯？即系可以话我年纪大咗，我练翻啲肌肉，其实我年纪大都可以新陈代谢快啊。 是啊是啊、哦、有時我會跟我身邊的人說，其實你後生時不做運動、啊、上了年紀退了休時做多了運動，你肌肉增長了，你的新陳代謝還比你後生時活躍添，還好一點。 是喔、啊啊啊、都有機會喔、啊。那小路仔，我們經常說小朋友新陳代謝是很快的，那 是， 但是小路仔很多時候老實說啊，他的肉泡的應該不是肌肉來的，咪咪。 咁呢個代謝亦都係關乎呢，因為細胞嘅更新、啊、所以我剛才講過，其實新陳代謝唔係淨係話咩哎呀、肥胖啦、啊、或者就咁肌肉，亦都我哋其實呢新陳代謝係亦都係關於我哋有好多嘢需要更新、嗯、需要能量去幫我哋協助嘅咁、嗯、譬如我哋每日會有細胞嘅即係會死個噃，但係死咗之後啲細胞要點呀，要更新嘅，咁呢個都關啲代謝事。咁而後生一族啊，小 BB 仔，佢哋真係不斷地成長㗎，咁所以佢哋嘅新陳代謝都係真係幾快下。但係呢亦都又要講下，其實始終個 size 上啊，即係佢哋嘅體型同我哋嘅體型嚟講啦，就算去到可能啊，即係小學生佢哋蹦蹦跳，有時佢哋所食嘅嘢都唔及到大人份量咁多，但往往我都聽到有啲大人就話唔緊要啦，佢哋食多啲啦，佢哋新陳代謝快，佢哋需要能量多，咁就變咗食咗好多，導致到而家好多肥胖兒童啦，咁 脂肥咁嘅樣。 是啦，咁所以讲到新陈代谢呢，其实真係同食嘢都係有关联，因为我哋要有能量有气力先身体会有代谢运作正常运作㗎。 哦，嗱咁啊，听众都希望你哋唔好介意我先问呢，就係、是、一啲譬如中年嘅人士嘅话，咁佢应该食啲乜嘢可以令到佢嘅新陈代谢比较上理想呢？ 其实应该一句好简单好老土都是这样说的，均衡饮食。因为呢其实身体要有一个好的代谢是要很多不同的营养去互相合作的。就不是说单一个营养或者我单讲食嘢啦，咁就有一个好的新陈代谢的。是啦，咁所以但是即最主要我们身体要释放能量，梗是要吃一些的卡路里的东西啦，咁我们身体才能够有气有力运作。咁所以淀粉质啊，蛋白质同埋脂肪系我哋必须要去摄取嘅食物嚟嘅，咁而我哋就有能量去爱嚟去做释放、做代谢啦，系啦。 嗯，咁但系仲要 keep 翻呢一个运动都好重要啦。嗱，如果你话系一啲年纪已经大咗、上咗年纪嘅人士，我哋头先都话过，佢可以增生佢自己嘅肌肉，去到提高佢嗰个代谢率噶嘛。 嗯， 咁会唔会有啲食物咧，系咪真系蛋白质就系对增生肌肉系最好嘅咧？ 蛋白质是其中一个，但是不可以叫做最好。是啦，这个都变咗好似而家成日讲嘅话题，无论后生或者年纪大，一讲到肌肉就是我要食多啲蛋白质啦。咁是啦，咁佢其实只是一个我哋身体需要嘅。咁我都要讲下，即係其实我哋每日飲食啦，讲要有良好新陈代谢，要有即係要食嘢啦，咁但係根据返我哋身体需求嘅话，真係永远都有一个呢定律呢，就係、是、首先基本上嘅飲食呢係我哋整日嘅卡路里淀粉質攝取呢係大概维持咗喺 50% 度㗎。咁、即係百分比举例就係、是、如果你一日食1800嘅卡路里，咁你就至少要900喺个碳水化合物淀粉質嘅食物嚟攞到㗎。 哦係喎、哦、要咁样计喎，唔係话淨係我食咗几多，只要计入面嗰、那个营养嘅成分系啲乜嘢？ 系啊，唔系就失调咯，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就有不多于30% 嘅脂肪摄取嘅，又喺个1800入面啦。咁系啦，咁剩低咧就系、是、蛋白质。咁你其实计翻条数，剩低嘅话50啦，至少就系碳水化合物，30咧就系、是、脂肪。咁剩低嘅话，其实都系讲紧20左右系蛋白质嘅啫，所以蛋白质唔系行先嘅一个嘅营养素，但系而家变咗好多就系我唔食饭啦，我就食蛋白质再加菜，咁就变咗其实嗰个能量、身体摄取嘅能量掉晒笼啦，乱晒笼啦，咁其实亦都影响咗个新陈代谢噶。 哎呀，咁唔怪之得有啲人嘅身体咧，即系点解每一个人都要去自己个别去揾营养师咧？因为佢可能个身体系受唔系好受到呢个蛋白质嘅。有啲咧就可能佢吸收少少嘅淀粉质，因为佢个身体已经有失调咗，再吸收淀粉质可能对佢嚟讲又唔系咁理想，佢应该减嘅。咁所以每个人个 case 就不一样啦。 嗯， 你可以咁讲，其实每个人嘅 case 不一样，就系多与少。譬如或者佢有咩健康问题，但系你话一个人嘅饮食着手坐低，究竟食边样嘢会多啲少啲嘅咧？其实都系大致上一样嘅，就系淀粉质都系我哋行先第一个食物嚟嘅。呢个系最主要供给我哋即时能量嘅一个食物，而我哋身体就可以运作有代谢开始啦。 系啊，但系坊间太多又话减糖啊，减糖又话要减淀粉啊，咁样咯。因为饭都好多糖啊，我哋之前都有讲过。 系啊，咁其实久而久之，我哋反而即系真系，因为有阵时我哋系真系接触病人，就发现原来咁嘅饮食失调咧，系佢哋嘅病嘅因由嚟嘅。咁所以当调整咗之后嘅话，又见到佢哋啲验身报告啊，好多嘢。都來得正面好多，咁佢哋先知道，咦，原來我點樣食嘢，坊間點樣講都係，我都係有一個基本嘅 pattern 要去跟嘅噃，咁咯。 嗯，咁啊呢啲就冇得走啦。好啦，如果你話年紀大咗嘅長者嘅，咁我哋嗰個蛋白質，我哋都希望佢可能有再豐富啲嘅，咁時候後尾我哋成日都話用一隻麻雀嘅一嘅 size 啊，即係一份啊，一份肉食啊，咁對佢哋嚟講。是不是足够呢？定还是要多一点？定还是如果我有位长者就肉呢，可能我们都开始少了，多数呢口味喜欢吃青菜，那是不是又豆类又要想下多一点这样呢？ 嗯，哇，你啲諗法都好好，係啦。咁其實如果以翻個飲食指引嚟講咧，到長者佢哋嘅蛋白質需求係比成年人少嘅。 啊 系啦，咁但系系少啲多嘅啫，因为始终佢哋机能慢咗落嚟，呢个唔系因为机能慢我就食多啲去谷快佢啦，冇嘅，呢个始终系我哋身体天然嘅一个嘅 aging 啊，老化嘅嘅系啦， 人系会老呢个事实啦，系 冇错，咁所以我哋嘅蛋白质啊或者总能量都会降低啲啲嘅，除非就系话哇你而家运动好多喎、啊、老人家，咁呢个系第二个讲法啦，系啦，正常嚟讲就会少啲，譬如好似我哋讲紧咧成人就叫做五至六。只麻雀牌一日嘅蛋白质啦嘅肉类摄取，咁其实去到长者就四至五只噶咋。 哦，少咗啲啲嘅，就唔会话你想吸收多啲蛋白质，你就再食翻多啲就唔需要嘅。 唔需要，但因同埋因为蛋白质太多咧，会增加咗个钙质嘅流失，就会影响咗骨骼。 哎呀， 系咪有好多连贯关系？ 系呢个好重要啊，呢、這个。 冇错啦，咁所以其实咧，大家唔好认为咧，咦，哇，得四五只麻雀牌死，咁个老人家会营养不良。我哋其实仲有好多其他蛋白质摄取，奶粉系一定要嘅。咁奶粉咧，亦都系其实当中一杯有一只麻雀牌嘅蛋白质喺入面嘅。 吓、啊， 系啦，咁所以其实唔好净系睇个肉量少咗，我哋系仍然要坚持，老人家都可能会饮杯奶或者饮两杯添，如果个骨质需要嘅时候，咁嗰度又吸收到蛋白质，同时间就有钙，咁佢就有个骨骼嘅健康嘅保养啊、 嗯， 或者可以帮助佢嗰个骨质嘅啊系啦维持啊咁样样咯，咁所以、嗯、即系其实蛋白质系唔系话越老要食得多，要睇下你点需求同埋嗰个蛋白质嘅方向着手，究竟系咪全部。肉啊、鱼啊、海鲜啊，咁可以转。其实有部分嘅蛋白质系会从奶品啦，亦都有啲喺淀粉质度可以攞到，甚至乎就系小白你所讲嘅豆啦。咁好似脂豆啊，或者黄豆嘅食品啊，呢啲都系一啲丰富蛋白质嘅来源。咁而老人家啲口咧又唔系未必嚼得好好，其实一啲嘅软软地嘅豆啊，或者豆腐类嘅食品都好适合佢哋爱嚟食，爱嚟摄取蛋白质咯。 嗯，如果黄豆咧，我哋经过譬如黄豆汤咁、黄豆瘦肉咁样啦，咁啲豆咧唔食系咪啲叫做蛋白质啊，就已经喺个汤水入边，定还是个豆都几建议食埋佢咧？ 咁梗係其實喺個豆度嘅，個湯咧其實主要留到有幾多營養嘅咧嚇，好少啊！因為而家真係科技發達，係可以攞啲食物啊湯水去做營養分析嘅，所以好睇到其實咧，你可以煲呢啲湯，但係最重要啲營養咧，大部分都係仲喺個食材入面。 係啊，所以呢個一定要講啊，唔可以啲有陣時長者咧飲完我飲咗黃豆湯得噶啦，跟住嗰啲黃豆咧。就拎佢抌咗佢，咁其实 仲有有时瘦肉汤嗰啲攞个瘦肉摆落口度，每每人掠翻出嚟咯，就当食咗肉。 哦，系嘅咩？会咁样噶？ 因为牙齿嘅问题咯。 哦，咁系啦，佢哋就可能要，譬如选择一啲更加腍嘅肉类嘅部位啦。咁 啊， 黄豆方面就煮翻，再煮腍少少。 咁啊令到佢可以咀嚼。 嗯， 哦，哇，仲有好多关于新陈代谢嘅问题，但系今日时间差唔多，睇下下次会唔会有机会继续问下 Mimi 先。我哋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Mimi， 拜拜， 系，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各位听众早晨啊！朝早7:08嘅早上，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啦。咁啊，喺晨光交通天文台入边咧，咁啊亦都有阿 Didi 喺度嘅。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早晨 ，Didi。咁啊，喺睇交通消息之前咧，我哋有一个射击练习啊，我哋先望一望啊吓。 好啊。 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啊，今日净系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呢个射击练习啫。吓，咁啊，交通消息方面咧，要吓交翻俾阿 Didi 同我哋讲下出边啊，有冇塞车啊，各样嘅情况出现啦。 系啊，咁啊，同大家讲下啦，早晨啊，都系恒常嘅车龙嚟嘅。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啦，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个樽颈位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嘅。咁继续都有啲工程提一提你啦。喺将军澳嘅骏逸街噶，骏逸街介乎骏昌街至到骏云街一段啦，来回方向仍然系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继续要改道行驶。咁而葵涌嘅梨树路都系受爆水管影响，梨树路去翻城门方向。近住和宜合道的中快线都是封闭的。交通消息暂时就是这么多了。 咁啊，都继续奉劝各位嘅驾驶人士啦。咁、路面上面就一定要时刻专注，好紧要嘅。咁啊，寻日亦都有发生即系巴士嘅交通意外啦。咁、我哋当然唔希望见到，不幸中之大幸，就只是轻伤。 系啊，好彩咋？ 呢个真系好好彩啦。 咁啊，如果个车反咗大件事， 系啦，即系我又睇到另外一个角度，除咗系巴士自己本身个交通意外之外咧，咁啊，其实喺附近即系我哋都有睇到啲車 cam 啦，即係車 cam 影出嚟嘅片段。咁其實本身車 cam 嘅即係擁有車 cam 嘅司機咧，佢哋都係即係專注住路面啊，即係睇住個路面。其實如果佢嗰刻可能佢掛住玩手機， 或者定 係啦，咁佢又睇唔到嘅話咧，你見巴士其實都有啲叫做撞咗之後咧，有一啲嘅殘肢彈 出嚟， 係佢唔避嘅話，其實亦都會釀成其他交通意外。咁所以即係時刻路面上面咧，係幾時會有一啲狀況出嚟，我哋唔知嘅。咁啊，即係亦都係一個警醒啦。希望各位駕駛人士時刻專注住路面啊！ 冇错，咁琴日9:00发生啦，咁一路路啦，我相信都系我哋嘅交通啦，都系三个字就报一次，哇，真系好塞车！你一条嘅主要道路呈祥道去荃湾，咁、你谂下，其实都影响到其他嘅道路噶。咁、但系你讲开嘅巴士啊，呢单意外咧，我谂起一样嘢，我有个朋友以前咧，佢话咧，佢妈咪教佢咧，所有嘅公共交通工具咧，千祈唔好瞓觉啊。 哦， 呢样嘢其实教得几好，佢真 系 由细到大真系咧，佢真系咧坐长途车2个钟头、3个钟头又好啦，即系去内地咁讲啦。咁香港都有成1个钟头嘅车程噶嘛，有啲长嘅，你由东去到西，佢真系完全擘大眼瞓觉噶。佢话我妈妈教我噶，一定要咧系唔可以瞓觉，望实周围嘅环境。哦，咁样其实真系唔错，但系我唔系啊，我瞓到只猪咁样上车，其实真系唔好啊。 其实好难唔瞓嘅，如果你长途车，即系大家辛苦啊嘛， 咁 啊系，摇下摇下。咁样 咁大家都心里明白係好瞓嘅，咁安全當然係至上啦。 但係習慣咯，其實我覺得咧，細個咧細細個一張白紙嚟，我都係你畫啲咩顏色上去就咩顏色咯。 啊、 但係我心諗，你問我，我都覺得佢講得啱嘅喎。咁、你有幾何坐兩三個鐘頭車啊？ 喺內 地先至，內地先至係咁嘅啫。你喺香港都係半個鐘頭至一個鐘頭，其實都好長㗎啦，係咪先？咁所以我覺得都唔錯。如果可以嘅話，你諗諗啊。 睇下 唔知小白你啲小朋友上車唔係啊？成日坐你嘅私家車 都唔係㗎，佢哋都我誒會誒成日同佢哋出入咧，都係坐交通工具㗎。 哦， 系啊，咁啊，等佢哋即系唔通你咁大个仔连八达通都唔识嘟，咁啊真系 离晒谱 啦，系啊，咁你要知道点咩搭车啊，出边大家生活系点？其实小朋友应该继续咧就谂办法同佢哋即系同社会接轨噶嘛，唔、可以就成日谂住话你爱锡佢就让啲保护佢就唔得，我都好抗拒咁样。 系啊，所以我。你真係教小朋友教得好， 唔係又唔好咁講。 係啊，我有啲朋友真係哇，有啲就係比較你知啊，富貴嗰啲真係唔知道咩叫公共交通工具啊！原來巴士係咁樣啊，真係有啲咁樣嘅情況啦。 係啊， 不過冇所謂啦，冇人冇人有取向係咪先？咁啊講開啦，就係好開心嘅，就有條新嘅巴士線啊，又有係啦，因為青衣咧新樓啊，有啲新又有新樓入伙啦。咁你知啦，新人口梗係要有巴士去配套啦。咁依一個青衣嘅新入伙嘅樓就係青衣嘅新樓咧，就叫做青富苑。 青富苑，富贵个富 系啦，屋苑个苑啦吓，青咧就系 青要青啊， 青要青，青要青啊， 青就系青富苑嘅青啦， 青富苑咧 就 进入 就系青富苑嘅富， 富贵嘅富好似你咁咯， 我系鬼啊， 唔好客气啦， 我变咗青红苑啊，如果我搞嘅， 咁系入呢个入伙阶段啦，咁九巴咧就开办呢个新嘅路线，叫做49号 M for Mother， 系 49号 M， 咁咧初期咧就会提供有限度嘅班次，就半个钟头一班嘅，咁就系会循环线嚟噶，就由青富苑。去到依个青衣机铁站方便啦，你知道啦，你啲铁路四通八达。咁、如果屋苑咧，好似我哋咁样，屋苑去到港铁咧，好受欢迎嘅一啲巴士线，系咪？咁佢几好嘅，咁啊好彩佢一至日都有啦。咁、其实开始咧新办咧就系前日星期日开始噶啦、前日开始啊，星期日开始。 如果佢即系直接坐到东涌线嘅 咯，系啊，方便咯， 系咯，好方便， 你周围都去到啦，你机铁沿线嘅嘢。 系啊， 咁啊好啦，服务时间咧系朝头早九点到晚上七点，佢就半个钟头一班嘅，但系朝头早十点。到黄昏六点呢个时间咧，就唔系半个钟头咯，系一个钟头。咁大家要留意翻啊！之后咗十点到黄昏六点就一个钟，咁其余嘅时间就半个钟头一班嘅。咁、幸好啦，星期六日多人搭，佢又半个钟头一班。 我做翻半个钟 系啦，咁啊由朝九晚七啦。咁呢一条路线咧就会行呢个青衣路啦、翠怡花园啦，跟住直行清境路啦，咁啊青铜路啊、青衣工业中心啦、青衣警署。宏福花园同埋翠怡花园嘅，咁呢个新屋苑咧都系好咩咧？好在就系除咗佢之外咧，啊佢都受惠到咧附近嘅村啊，因为之前咧长青村嘅青桃楼同埋青葵楼啊，系冇咧直接巴呢啲咁嘅机铁线。 哦，咁而家佢哋嗰边都受惠啦， 即系冇呢啲嘅循环线啊，哇受惠咗啦，之前冇噶，咁而家长青村嘅青桃楼咧同埋青葵楼嘅居民咧，就如果想搭去即系要搭呢啲机铁线咧，咁就唔得噶，要行到去南澄湾先有车搭去噶，行到去南澄湾。有车去到青衣站嘅，咁而家唔系啦，非常之方便啦，就可以受惠埋佢哋啦，咁、就好好多咯。咁即系除咗依个新入伙嘅屋苑青富苑之外咧，咁仲有青桃楼啦、青葵楼嘅同嘅居民咧都受惠嘅。 哇，咁啊，即系多啲居民受惠好啦。不过我都系嫌嗰个班次疏少少， 算啦，半钟头一班， 都系呢句啦。 咁啊，你一至五多人搭， 多啲搭嘅，咁啊叫佢做翻密啲咯。咁我哋亦都要谂嗱，如果巴士公司成日都系做得好密嘅，但系冇人坐，佢蚀本嘅话咧，其实佢又系搞唔掂噶。 系啊，会计噶，系我都同你讲过，我楼下嗰条就过海巴士线啦，哇，真系咧越做越密啦，因为真系好多人需要搭咯。咁所以佢而啱啱开始嘅啫，新咁一条线，佢而家可能半个钟头之后觉得哇，真系有需要，咁啊之后就可能会褪到密啲啦，同埋嗰个繁忙，之后早十点。到誒依個黃昏六點就唔再一個鐘頭一班，或者一褪一褪半個鐘頭一班啦。你其實班次密啲咧，就多人搭啲嘅，呢樣亦都係真的。 所以即係中間有個平衡喺度，就要慢慢去到市民又要幫手去到坐啦。如果需要嘅話，係啦，咁亦都即係巴士公司好簡單。而家你散紙都唔使點數啊， 係啊，唔使數，個個都 唔使數。咁你篤完之後，即刻有 data 去到知道佢哋嗰個巴士嘅狀況啊，乘客嘅流量啊，各樣嘢咁啊好計數啦。咁所以如果你需要嘅，咁你咪坐。多个选择，咁我哋嘅责任咧就话俾听众听啊，大家嘅选择就又多咗啦。 冇错，我哋嘅责任咧就系话俾听众听，有啲新嘅巴士线，大家不妨去参与咯。即系你如果有啲朋友啱啱搬入去入伙嘅，一个青衣嘅青富苑话俾听，哇，原来有条新嘅机铁巴士线，即系青衣站啦。咁啊，青衣站你知啦，港铁嘅嘢你周围都去到噶嘛。 系啊， 咁大 如果翻中環嘅朋友咧，其實幾好喎、啊，即係你咁啱，譬如嗱，例如我頭先聽到你講翠怡花園， 嗯， 翠怡花園如果佢坐49號 M 朝頭早嘅時間，佢就已經去咗呢、這個鐵路站啦。 係， 不過翠怡花園行去鐵路站又唔係好遠，但係你就慳咗個十幾分鐘行路啦。 十幾分鐘都係嘢㗎。 係啊，咁你就坐呢個巴士去到過去，跟住你就可以直接去到中環咁樣。咁所以我覺得都係即係大家可以諗一諗咯。 幾開心㗎、啊，所以就可以益埋呢個長青村嘅朋友咯。 係啦，嗰邊遠少少啦。 冇錯啦，嗰邊遠啲。你諗下夏天行十零分鐘，成身濕曬啦，就係麻煩少少。你秋天行真係好舒服嘅。 係啊， 咁啊冇所謂啦，咁啊大家自己選擇啦。 好，唔該曬 Didi， 唔該曬。天氣方面問一問阿歐先，早晨啊歐。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聽眾朋友，早晨早晨啦。 早晨啊，出邊嘅天氣如何咧？ 今日都係陰陰天啊， 濕濕地啊嘛都係。 係啊，都繼續係潮濕嘅狀態啦。我琴晚黑咧，直情咧。濕度咧唔係好瞓到啊，即 係 開抽濕機或者要開少少冷氣整一整個房，好、潮都好似啲皮都濕濕地咁樣。 哦，哎，咁啊冇辦法啦，因為呢啲天咧，如果太濕咧，影響睡眠質素，第二日咧即係影響埋工作就唔好。咁所以咧，雖然話就話天氣唔係話好熱啦，但係潮濕咧都咁影響睡眠啫。譬如你話開抽濕機、開冷氣機，可以用嗰啲咩 set 時間制。譬如你开咗一两个钟，你舒服咗，咁你自己 set， 其实都我觉得都即系都唔系话过分啦、 啊。冇错冇错，不过小白，你记唔记得细个咧？其实无论潮湿定系干燥咧，都好容易瞓得着。 我细个嘛，系啊，人大咗麻烦嘅， 人大咗真系麻烦嘅、 啊。 你细个你玩到攰啊，踢波打波啊，系话知话知八号风球、十号风球啊，好嘈啊，或者点会觉得哇好湿啊？今日屋企瞓唔到啊，好似。即系争啲咁样，哇！真系 大被冚过头啦，惊咩啊？ 好啦，咁啊，今日真系麻麻地啊吓，咁个天气都系天色阴沉一啲啦。 系咪薄雾啊？而家都系 少少地啫，能见度又唔系相当之低嘅。好老实讲一句，不过就有冇机会稍后时间落雨咧？我都唔敢讲啊，可能有机会一两阵咁样啦。不过即系香港人都醒目噶啦，咁啊嗰两阵骤雨嘅时候咪避一避咯， 避一避 啦，咁紧要啦，系啊。咁啊，呢段時間都應該係清明時節雨紛紛，小白啊，鐘哥都有講呢一個啦。咁啊，詳細天氣當然要交翻俾小白同我哋講啦，好嘛、 啊？得好，唔該曬，哦，唔該曬。咁啊，詳盡嘅天氣預測方面咧，今日大致多雲，有一兩陣嘅驟雨。早晚係有薄霧嘅，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嘅氣温大概27度，吹微風。咁啊，漸轉吹和緩南至到東南風。展望啊，明日日間炎熱，有一兩陣驟雨。哇，用到炎熱天咯，聽日就炎熱，咁啊有一兩陣驟雨，隨後。两三日咧，咁啊骤雨逐渐增多，以及咧就有雷暴。咁啊，下周周末啊，至到下周初，气温咧就稍为下降啦吓。咁啊，睇翻天文台嘅九天天气预报啦，去到星期五六日啊，最主要都系五六日呢三日嗱。星期四其实都开始咧，骤雨会频密噶啦。咁啊，五六日咧更加嗰个降雨咧都几多添。咁啊，可能就系头先天文台所讲嗰个预测啊。咁啊，有雷暴。咁啊，而家咧就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90%嘅。咁啊，望埋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咁啊属于咧就系2至3，咁啊低水平嚟嘅。咁啊，早上嘅时候啦，咁啊当然个气温可能会影响到大家嘅心情啊，觉得湿湿地啊，冇阳光晒住嗰种嘅爽朗啊。但系千祈咧唔好俾呢个天气影响到我哋，咁我哋最紧要经常保持住自己咧快乐嘅心情嘅话咧，咁啊日子咧就会过得更加轻松自在啦。如果咧喺心理上有问题嘅，不妨听听晨光大学今日朝头早有个周华山博士。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大学咧，继续有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啊，同我哋分享啊。早晨，周博士。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系今日咧，延续上个礼拜嘅话题啊，讲下啲情绪勒索如何自处啦，或者点去处理啦。上一集咧有一个好好嘅方法咧，第一个就系咧对翻自己嘅情绪小孩咧负翻责任先，咁样你唔好下日都将个责任推俾人哋先，你自己嘅嘢自己去应对翻咧，其实对自己同埋对人哋咧都有好处嘅。咁啊，周博士咧开麦之前就同我讲话，喂阿 O 啊，有冇啲事例咧都系关于情绪勒索嘅？咁啊，我举一个例子啊，嗱呢个例子咧就并不是小弟嘅自身嘅问题，不过咧系身边一个好好嘅朋友，佢遇到一个情绪情况，就系咧 佢嘅老闆咧慣咗情緒勒索佢，係點樣咧？我朋友咧就做會計嘅咁樣，跟住咧啊嗰、那個老闆咧就日日就會同佢捽數啦，又話你幾時先交到嗰份報告出嚟啊？咁到交到咧，跟住又會雞蛋裏挑骨頭啦，又開始會再同佢講話，喂，其實你應該做定下年嗰份啊。見你平時都冇乜嘢做㗎啦，咁樣就一路咧用言語之間咧去迫使佢咧，每一日翻工佢都唔開心嘅，每一日見到佢老闆咧，佢都好唔想同佢傾談啦，唔想打招呼啦，甚或乎咧久而久之有少少情緒問題出現咗啊，跟住自己咧就請辭啦，但個老闆又留佢嘅喎，個老闆又留佢，會覺得咩點解你要走啊？少少鬧下你都唔得啊？讲下都唔得，嗱呢个类似咁嘅关系，我唔知道系咪其中都牵涉一啲情绪勒索。好啦，事例就系咁样啦，周博士交俾你解读啦。 好多谢，我呢个非常好嘅例子，好生活化。我哋喺工作间咧，我谂好多朋友都遇过咁嘅情况，就系、是、个上司或者老板有一啲非常唔合理嘅要求，或者个态度非常差。譬如刚才阿 O 举嘅例子好好啦，就系捽数啦。然后就算你交咗之后咧，就鸡蛋里挑骨头啦，然后不断扯你啦、push 你啦、缝你啦，间中啊单打一下啦，甚至有啲态度唔系咁尊重啦，即系指责啦。然后到你辞职咧，又好得意，又留你，甚至又讲一啲冇你唔得噶，冇你咁配合噶，我几关心你，我好睇你噶，你唔好咁啦，我当初对你几好。嗱，呢啲又系一啲情绪勒索嘅常有窍门嚟噶即是我好锡你噶，哦，你念下当初我对你几好， 系啊， 好常见噶，你拍一次拖就明白噶。 但系应用喺职场上边真系比较多咯， 但系即工作上亦都非常多噶。嗱、啊、，OK， 嗱，第一个常见先吓，但系亦都唔需要觉得系边个人嘅错先，因为我哋每个人都有嘅呢啲部分咧。当我哋唔懂得爱自己咧，我哋对人嘅爱就难免系一种苛索啦、索取啦、投射啦、等等啦吓。嗱、啊，我想。讲几条桥啦，好简单。如果你系个员工，可以点做咧？吓，咁呢个背后嘅原则咧，系可以应用喺任何唔健康嘅关系嘅。吓、我示范咗，做咗示范单位先。假设我系个员工，我系个老，我系个会计。而家老板咁同我讲啦，系咁质素。我做完一坛嘢，佢就话：，诶，黄生，你仲有一二三四五六七要做啊？后日要交俾我啊！我心里有冇搞错？啱先两晚通顶，帮你冲咗呢个 project 出嚟， 系咯系咯， 你只系多谢咗一句。然后即刻又话要做 A B C D E 嘅 project， 做咗后日做晒佢，之后攞埋条命俾你啦。咁嗱个回应可以好简单嘅。嗱、请听荧光幕啊，唔系荧光幕啦，留心听下。OK， 哇，老板你真系好睇得起我，好欣赏你。哇，你真系觉得我好劲，我真系劲过超人。原来我喺你心目中系咁能干噶，老板，多谢你。同事嗱，一定要讲同事啊，唔好讲但系啊，即系唔系否定嘅同事咧。嗱，老板啊，我仲有 A、B、C 嘅工作要做噶、哦，即系嗰边 marketing 嗰边嘅同事等紧我噶、哦，另外 sales 嗰边咧要等我报数噶、哦，另外上年个 project 咧我仲未搞、哦，个税局等紧我，我要清噶、哦。嗱，所以如果你而家要我做正话嗰提嗰四样嘢，我可以嘅。但系先前嗰啲嘢咧，我要等两个月先复到你噶、哦，吓、 嗯， 同埋咧，我已经冲咗几晚通宵噶咯、哦。如果我而家帮你冲呢度咧，我都冇入 ICU 噶、哦，我身体其实出一啲症状、哦，咁我唔知道。嗱，我可以攞条命出嚟嘅，但我可能真系会崩溃、哦。我唔知道你觉得点咧？嗱，老板，如果啫，如果你啱讲 A、B、C 嗰件事咧，由翻阿朱女同阿 B 仔，因为佢两个咧就啱完晒，佢已经 hea 咗几日噶啦，由佢哋负责。或者我哋喺董事局，我哋再开个会嘅时候咧，再倾我哋内部点分工。咁我唔知咁你会觉得点咧？因为先前就讲咗，我你讲 A、B、C 个 project 咧，就先前讲咗系阿朱女负责嘅。咁我理解嘅，老板你一定有你嘅原因，所以你好想我搞掂埋嘅，我好体谅，我好尊重你嘅。咁同时咧，我希望我哋成个团队有更好嘅分工。如果你开一次会一齐倾，老板你觉得点啊？ 嗯， 咁而系将个波俾翻老板，即系。自己責任自己負，老闆唔該。嗱，所以冇一句説話去攻擊老闆，亦都冇一句説話咧話我唔做啦，我冇話我唔做，即係讓老闆睇到你有幾唔合理，同埋你有啲咩選擇，同埋如果你要我做，要付上咩代價？咁呢個係一啲好簡單處理情緒勒索，背後就係有健康界線，講出我嘅底線。 阿欧，你觉得点啊？ 我觉得听落亦都好舒服，亦都可以将你心入边嘅表达咗出嚟啊！都系讲紧个沟通技巧啦。呢、這个好好嘅沟通技巧咧，系完整咁样可以化解到啊嗰个情绪勒索咯。咁当然， 啊、 即系亦都真系有一啲老板系喂唔理你噶，我出你人工呢啲包埋噶啦，你点讲我都系咁对你噶啦，咁样即系都有一啲咁嘅老板嘅面向噶。真係有啲傳統嘅公司都仲係咁樣去對待員工㗎，係啊，真係咁樣㗎喎，係咪？ 冇錯冇錯，歐你講得好好啊，所以我覺得唔好淨係鬧老闆，老闆當然有老闆嘅責任啦，但係老闆真係可能唔知道我哋嘅委屈㗎嘛，老闆可能真係唔理解我哋嘅苦衷㗎嘛，老闆可能真係往往唔理解前線嘅員工，哇！你講一句説話，我哋可能三晚通頂嘅老細。你話要改個字改個插圖呢，我有三個鐘㗎啦。即係有機器故障，有好多嘢要負責，老闆未必理解㗎，佢喺佢嗰個高高在上嘅位置。所以當我哋作為員工，我哋覺得唔合理呢，唔好硬食，唔好硬食，亦都唔好就咁辭職啦。正話阿歐講我哋啲辭職呢，咁呢個係你要轉多幾多個老闆，你換多十個老闆，可能都係，如果你覺得十個老闆都係衰人，佢最大嘅共通點其实是我自己、哦，我是他们的最大公约数、哦，所以我要改变的是我自己、哦，得不得？所以我都有责任让老板看到什么合理什么不合理，我有老板有责任让老板看到我现在这个项目，你讲这句说话背后我需要几多几多的、努力，几多的配合，几多工作才能够履行到，还有可能付上什么代价，有些什么风险，咁呢个系我哋嘅责任嚟嘅， 明白 得唔得？咁所以无论嗰个系老板或者阿爸阿妈或者老公老婆，其实同出一辙嘅。当佢提一啲好唔合理嘅要求，一啲情绪苛索、情绪勒索嘅时候咧，我哋要问下自己，我自己嘅底线系啲乜嘢？我哋要照顾翻我哋自己内在小孩内在嘅需要、内在嘅感受，然后我哋需要好负责任地去溝通翻我嘅情緒嘅底線，即係 emotional bottom line。有啲咩嘢我係接受唔到嘅，即係無端端你未經我同意喺我屋企門口攞煲湯俾我，話送俾我，你又唔係我老公老婆，又唔係我伴侶，只係我同事，我會覺得好被威脅，或者好唔舒服，好不被尊重，得唔得？咁我有責任讓對方收到厭啊！哎呀，多謝你啊！咁佢咪下次再嚟咯，你多謝我啊嘛。但呢个好重要， 好 唔好 ？OK 啊，完全学到嘢啊，亦都咧好生活化咁样咧，将一个事例啦或者解决嘅方案咧，可以提供到啊，俾收音机旁边嘅听众。而咧呢个解决嘅方案咧，又唔使动干锅嘅，系唔使动气嘅咁样。咁我估咧，情绪勒索者啦，以至咧被人情绪勒索嘅人咧，其实过往嗰两集咧，应该都谂到啲计仔，或者用华山博士嘅方法咧，都应该可以舒缓到啲关系，可以松翻啲先。即系嘅，可能唔系一日就解决晒所有问题。喂，松翻啲好多噶啦，系咪先？有阵时都系咁啊，即系你好似手头咁样，喂，有阵时手头紧，唉，好紧啊，真系唔好，松翻啲咧。已经好好多噶啦，咁样希望即系用呢个轻松少少嘅比喻啦，即系喺个关系上边都帮到啊，或者可以令到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可以舒缓得到啦。咁当然啦，唔系靠住小弟噶，系靠住周华山博士啊。今日非常多谢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啊，同我哋分享咁多啦。下集咧再同我哋讲一下一啲咧情绪疏导嘅 tips 同埋技巧，好嘛？唔该晒华山博士，拜拜。 好多谢大家，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正在俄罗斯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统普京讨论到乌克兰问题。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说，正是密切关注习近平的访俄之旅，期望北京运用对莫斯科的影响力，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发言人又说，任何和平举措都必须涉及俄军全面撤离，并且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乌方随时准备与中国进行更紧密的对话。 根据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决议恢复乌克兰的和平。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秘书长亦都强调，不会屈服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条件。最重要的一点是俄罗斯占领部队必须要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投降或者撤出乌克兰领土，这样意味恢复乌克兰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国际刑事法院以战争罪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逮捕令之后，预期在今个星期展开对俄罗斯的国事访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回应的时候说，这个表明中国不认为俄罗斯应该为他在乌克兰的暴行负责。布林肯又说，如果俄罗斯在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支持下自行停火，都可能是拖延的战术，警告不要被俄罗斯这些战略行动所愚弄。布林肯又提到，如果中国支持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结束战争，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触，并且利用影响力迫使俄罗斯撤走部队。中国外交部之前说，国际刑事法院应该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尊重国家元首依据国际法享有的管辖豁免，应依法审慎行使职权，善意解释和适用国际法，避免政治化和双重标准。美国总统拜登签署早前获国会通过的法案，要求解密和新冠病毒源头相关的文件。拜登发表声明说，他认同国会的目标需要对新冠病毒的源头追根究底，包括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潜在关联。政府在不对国家安全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将会尽可能解密并且分享这些信息。中方多次强调，新冠病毒溯源是科学问题，不应该被政治化，又说极不可能由实验室泄漏的结论是中国和世卫联合专家实地走访武汉相关实验室，并且和相关科研人员深入交流的基础上得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晚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周末至下周初气温稍为下降。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现在由 Irene 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去九龙龙尾新田围村。九龙的路面方面，现时油麻地加士居道天桥近住骏发花园去到渡船街天桥果栏段就较为多车的。至于新界呢，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府地富泰村那段就多车。而屯门公路去九龙就屯门市广场那段比较繁忙的。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近新城市广场去到马场段现时是繁忙。将军澳那边呢，现时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龙尾去到清水湾电影制片厂。而清水湾道去九龙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去到碧沙路呢都是多车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仲有咩要留意的？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 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醒啲，醒啲，醒啲 ！D for DS， 提提你，醒啲吧， 醒啲吧。 佢系中学通识科主任罗启森。通识科两份卷嘅答题时间都好紧迫，究竟点样分配先系最理想呢？ 各位考通识科嘅考生要留意时间分配。如果你能力高嘅，咁你就跟翻以往操卷嘅方式去到完成啦。特别注意八分嘅题目。能力弱或者系写字较慢嘅，咁你未必可以有时间完成晒卷一嘅两条八分题嘅。咁但系记住就唔好漏空，系啦，你起码每一条题目都写咗一至两段先。跟住就退住下一条先，如果你最尾真係夠时间嘅，先返返去做返嗰条题目囉。咁同埋都要留意住究竟有冇充分应用唔同嘅概念啦，留意住你答嘅题目究竟有冇跨单元。 做好准备，顺顺利利， 醒啲吧。 香港电台文教节目奋发时刻 DSE 团队制作。 浪漫情歌。摇滚节拍，动人金曲，乡土民谣，首首经典外语金曲，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由刘善仪、邓慧思、周美欣、潘芳芳、余剑明主持的《恬淡情怀》。 国剧830输赢， 有请销售专家周月同我哋讲下佢嘅成功秘诀。 呢张相系我签人生第一张单嘅嗰阵影嘅。呢一位系哲科嘅老总，我师傅陈明佳先生，佢送咗后面几个字俾我：销售无捷径，诚恳待人，诚信做事。 国剧830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啊，23度嘅气温，咦，暖吓，相对湿度不过有90%，仍然系白雾，咩信号都未有住。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早晚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系有阳光。估下最高气温今日可以去到几多度咧？27度， 27度， 哇，27度真系夏天来了咯， 唔使担心，有啲微风， 同埋咧佢湿得嚟咧，即系佢热得嚟咧，佢湿， 嗯， 即系湿暖嗰种感觉翻嚟。 即系呢个系咩啊？湿热啊！ 湿热啊！ 呢个湿热啊！ 系啊！湿热啊！ 听日有中医环节。 听日我惊啊，中医又话我湿滞嘅啫。 湿同滞，湿滞啊！湿同嘢湿热。好啦，睇埋呢个礼拜尾啊，至下周初气温咧稍微下降翻少少嘅，同埋除有两三日骤雨会增多，同埋有可能有呢一个嘅雷暴添嘅。 嗯，咁大家就留意翻啦。唔知听日阿小白问阿中医师 Terry 嘅时候，有冇得问埋嗰啲拔罐咧？系咪呢啲时候要拔嘅？ 哦，好啊，好啊， 即系咪湿嘅时候就拔一拔嘅啦？ 我写低个题目，即系听日就问佢去湿同埋拔罐啦。 佢可能话系啊，系要拔嘅，拔。 八八 八系唔系好啱个个人嘅体质咁样咯？ 要睇你自己个人嘅体格点样。 系咯，因为我都见到、嗯、啊，近排都你睇咩人、嗯、就睇到佢哋成日有啲拔罐嘅印咧。 系啊， 就系咧睇嗰啲球员啊。 哦，系啊， 即系近排咧又多翻啲NBA 又好啦 ，CBA 又好啦，啲、嗯、球员咧有啲圆碌碌嗰啲拔罐印啊。唔、嗯、知系咪佢哋都系受潮湿影响啊？ 而家有两样突然之间即系都系中医角度噶嘛。都好似興到去世界唔同地方，一個拔罐啦、另一個就係刮痧啦。 哦，刮痧， 刮痧又係多咗。 我針灸有陣時都係嘅、啊，即係去到去 release 嗰啲肌肉嗰啲壓力咧、有陣時我見到啲即係外籍嘅球員，佢哋都會用類似嘅方法。咁、當然佢哋嗰個亦都可能即係配合咗物理治療嗰種針啦，即係電擊嘅方法啦。 係咁啊，呢個都係重要啦。咁啊，今日如果天色暗啲嘅時候咧，即係頭先都見有啲車應該要開下車頭大燈嘅。 要啦， 因為近排都即係比較多少少啊嚇交通嘅意外啦。譬如琴日有架巴士嘅傾側咗啦，咁樣鏟咗去路博嗰度啦。咁啊，幸好都係受傷啫，都係受傷啫。系啦，咁样咁，但系咧，琴日都想致敬啊，即系向一班嘅消防员哥哥啦，咁样，因为嗰个拯救都唔容易啊，同埋咧啊，真系有嗰啲港版伽利略 feel，因为佢未倾得咗咧，未整个支架出嚟嘅， 顶住先，顶住先。 哇，嗰个支架真系好劲嘅，其实即系你有阵时你即时去运算，同埋即时知道，个支架应该咁样摆啦，咁样就可以叫做用力学嘅原理咁样点样支点力点咁样托住架车，托架车起码咁多磅咧。嗱、我细个咧真系冇俾心机读物理，但系我发现即系细个觉得物理 physics 咧都废废地，即系好似好难应用得到。 我谂唔系净系你觉得啦，其实我自己都觉得嘅，因为你喺度读嗰啲咩你都有读过。我因为 form two 嘅 syllabus 咧喺度读嗰啲光咧，你射咗落去咁咩 reflection 嗰啲咧，点样射嚟射去个 angle 点样啊？其实咧细个你真系会觉得。我读嚟做乜嘢咧？ 你 睇呢个迷思， 你读错咗嗰本物理咧，唔系呢本物理啊，系请物个物啊。 系啊， 物理 唔好理佢，唔好理佢。咁啊，发现人大咗、啊，原来咧，即系细个学嘅嘢咧，某部分即系应用出嚟咧，可以拯救生命。 系啊，系啊。 咁啊，希望大家驾驶嘅时候小心。 系啊，所以考 DSE 嘅考生啊，唔好谂住自己净系求分数。 系啊， 其实读完出嚟真系有用噶。 系啊，系啊。嗱，讲到咧 DSE 嘅考生，今日有个趣闻同大家分享下喺泰国方面。咁原来呢我哋嘅学生呢就香港学生呢就应付緊 DSE 啦。咁、泰国嘅学生呢已经迎来两个月嘅暑假啦。 而家开始啊。 係啊， 两个月啦。 唔同气候啊，唔同。 即係佢哋三月中就放到五月中咁样。 係啊， 咁咪热得滞。 咁七月嗰阵时都好热㗎佢哋。仲热。 咁都要搵，每年都要搵两个月放一放假噶。 咁点啊？暑假嗰阵时唔放啊？ 可能随意啦。 喂，可能咧嗱，我估计啫，可能咧，即系呢两个月唔知系咪雨季啊？咁 又可能 掂咧，即系都超级大雨季咧，啲学生其实根本都话今日红雨，听日黑雨，你都翻唔到学噶啦，咁、样。咁好似。文说呢啲时间都系落雨多啲咁， 系啦。不过咧，就算你话边个月放假都好啊，可能我哋翻紧学，佢哋放假，或者佢哋翻紧学，我哋放假。其实每一年你都系要有咁多个月喺学校噶啦，即系你争在边两个月嘅啫嘛。其实又唔使谂住，哎呀，佢又放假，唔会 啊， 因为到你放假嘅时候。佢未繼續上堂咯，一樣嘅啫。 係嗱，呢、這個咧就人哋放假咧就有唔同嘅嘢啦。我哋放假咧就有啲暑期作業啦，無間做啦，係咁叫啲小朋友做暑期作業啊、暑期習作啊咁樣。喂，泰國點樣教學生咧？放暑假嘅時候，除咗咧一如以往，佢哋有個習俗就係派啲牛奶俾啲學生嘅。 哦，點解咧？ 即係想佢喺暑假呢兩三個月嘅時候飆高咧。 哦，即系营养餐、啊， 送条绳俾佢仲好啦。 即系好老实 嘛， 系啊，呢啲又我自己觉得咧，有啲古法少少，古法少少咧，但系又好似好啱数啊。 又系、 啊，系因为成日都话啲细路仔咧，暑假嘅时候嗰两三个月冇见就会飙高啦。咁亦都系真嘅。我有啲同学咧，可能暑假前见佢系一个样啦，暑假之后咧，佢已经可以搭住我去同我讲嘢。 其实会唔会系因为咧本身？个同学仔一直都高紧嘅，不过你嗰排日日见，暑假你两个月冇见，你系梗系会觉得佢高咗啦。 嗱，不过我有另一个嘅推测嘅，因为你始终翻学咧，你系会有运动，但系你相对坐嘅机率咧。 係高噶嘛，因為你上堂啊嘛。咁、但係你放暑假咧，坐嘅機率喺學生哥嚟講，相對就低咗好多。 係啊，呢、這個 有啱喎，係啊，係啊，係啊，你日日係咁喐， 咦係喎、啊，我暑假嘅時候都係通山跑嘅喎、 啊， 周圍走嘅喎、 啊。你試下以後啲學生哥上堂唔使坐定啊。由佢走嚟走去啊、可能两日咧，哇！你高咗咁多， 系、 啊， 但香港可能唔同啊，因为暑期作业真系个份量都几多，所以平时反而长高嘅概率高啲。 唔系我 暑假就反而矮咗添， 即系题外话，我到 近 视 又深咗， 系噶系噶，真系。即系题外话，我到而家我都唔系好赞成暑期做功课呢一样嘢，即系我个人态度啊，唔赞成嘅。点解咧？一个人啊。出咗嚟社會之後，日日都有功課。 嗯， 點解喺佢學生哥嘅年代 放假， 俾佢即係真係試下有兩個月或者唔好咁多一個月，真係可以輕鬆地放下假。哦、因為佢畢業之後，我當佢大學畢業之後啊，起碼佢有三十幾四十年嘅人生咧，係唔會有一個月嘅假放嘅。係 噶， 係咪先？ 但係小學同中學咧。佢哋如果暑假冇啲嘢俾佢哋做咧，咁佢哋就會忘記咗學習嗰個 pattern。我反而覺得係呢一樣嘢，即係佢俾個暑期作業佢咧，即係想佢每一日唔係話真係要好用功喺度做，起碼唔好忘記咗成年學嘅嘢。唔係你上咗上去點算啊？搞唔掂喎！ 佢記得學習就冇咗個童年啊嘛，即係我成日話 嗱，好難取捨啊，鍾哥。 你講童年咧就真係啱啦，因為頭先咧講牛奶呢樣嘢咧，已經引發到大家共鳴啊，好似古法得嚟咧幾接地氣咁、樣。咁原來咧泰國咧當地某啲嘅學校咧更加會咧派一隻活雞俾啲小朋友去飼養嘅、 生埋蛋， 係啦，即係嗱。俾佢哋咧翻屋企養啦，咁、啊當小學生，咁當時咧啲細路仔咧真係咁樣楞住只雞翻屋企嘅咁樣，咁啊啲新聞圖片出嚟話都個做法都頗為狼狽嘅咁樣，咁但係咧過程之中咧就教啊佢哋點樣愛呢一隻雞啦，點樣俾營養佢啦，點樣令到佢有機會生蛋啦等等啊，即係好似一個好活潑嘅生物堂兒， 唔要俾隻雞啄咧，都已經好叻嘅，你仲要帶佢翻去喎，翻屋企喎，你唔係好似。puppy 咁樣，你揾條繩綁住佢就聽你講。 所以咪要學習咯， 係啊， 即係真係要學 嘅。同埋泰國嗰啲香土味咧，可能濃啲嘅，即係佢哋你譬如大家去到曼谷咁，梗係好現代化啦。但係泰國特別係泰北咧，佢仲係好多都係農村城市嚟㗎嘛。咁變咗佢哋即係以農立國啦，我哋食好多嘢都係泰國嚟㗎。即係你而家見嗰啲無激素雞咧，我同你食都係泰國嚟㗎。係 啊 係 啊， 跟住調翻轉頭啲稻米啦，又係 泰 國 米啦， 咩城市人都有養㗎。不过养嗰啲系电子嘅啫嘛，探阿哥 依家呢几年都少养啊，呢几年都少养。 有啊，转咗个形式咋？ 系咩？依家又养翻咩？ 譬如咧，有啲电视剧或者动画受欢迎咧，佢就会将个移植咗落去呢啲咁样嘅电子宠物里边。 肉成嘅 character 系啊，即一样系咁样一粒嘢咁样啦，跟住你又要定期同佢玩啦。定期 click click 定期參加比賽啦， 一模一樣 訓練佢劍術，譬如炭治郎咁樣，又繼續練習佢。 變咗係邊套卡通片或者邊一個電視劇嘅人物嘅 啫。咁呢啲泰國小學咧都教育到啲小朋友咧都可以有一個照顧同埋愛心咯。嗱、有一啲咧就派只雞嘅，有啲就派只小貓或者派只小狗咁樣咯。咁 咁我大得滯。 呢個香港好難做啦，一諗啲人又話：咁你之後點啊？係咪棄養啊？好多啲問題出現。 但係其實咧，如果分派到俾佢哋咧，佢哋都應該要有個責任心，好似個父母咁樣，要好好咁樣愛錫佢哋。 你使唔使 turn back 翻俾你㗎？ 咩啊？ 例如雞、貓、狗咁樣，使唔使？喂，我暑假完咗啦，我俾。俾翻學校，因為雞嘅話，咁你兩個月過咗， 都係煮嚟食係咪？你想講 咁貓同狗我就會養啦， 咁又唔知 係啊！人哋美國嗰度都有啲火雞係特赦啦，雖然大部分都係煮嚟食， 嗰只要揾總統喎、啊，嗰只特赦嗰只 係啦，呢個就不得而知啦。總之成件事咧個構想咧，由開始到發展咧都係 好 嘅， 至 於到結局係點咧， 你自己決定。 如果佢攞只雞嘅話，都係生命教育嚟 嘅 喎，係咪？係 嘅。 请看我已负罪，无从找来等待衣裳，潜入了新世代。 一首作品早上带来柳应婷的《从零开始的新世界》。 我们都有两个主题乐园，一个就土产的，一个就美国公司的。有些网民呢就 有很多个的。 有些冒险呢，有些冒险呢。 还有即是一到譬如这些就来夏天呢，下面呢就变成一些棉被的主题乐园啦。即是下面的公园呢，啲人晾晒出来啦。平时有啲人是晾衫的嘛，变成衫的主题乐园啦。 是啊是啊。 即是屋企附近一 定。都有好多啊。 咁唔止啊。果皮都有啦。 果皮都有。 果皮乐园啦。棉袋乐园啦。 重学又有呢。 好多乐园 啊。好多啊。咁啊大嗰啲呢就政府都有持有嘅，好啦，咁但系咧有啲网民就话到，喂，好似咧就缺少咗一啲即系比较上少有中国特色。 香港風采嘅一啲主題樂園，咁其中咧有一個命題， 樂園啊，公園就有，即係譬如荔枝角個頭尾有一個咯。 啊，嗰、那個係啊， 嗰、 那 個咪中國風咯。 有段時間咧，經常喺嗰度取景嘅，即係電視台。 古裝都喺嗰度啊。 係啊，古裝都喺嗰度，因為嗰個公園啱啱起嘅時候咧，其實都比較上少有類似起得咁仔細嘅呢個公園。 咁如果你話，樂園就真係即係再大啲就樂園啦，咁、啊、就好似微國眼啦。 係啦係啦，咁如果你話要真係貼合主題嘅，咁啊真係要花啲心思。咁、有啲人咧就可能因為網友啊，咁我哋就好喜歡金庸嘅作品啊，即係阿茶生嘅作品。咁啊由呢、這個真係可能合拍行開始就已經追到《鹿鼎記》啦。咁、所以都有幾多人咧就話喂，不如試下。有冇计可以谂下呢一类型嘅武侠小说嘅主题乐园呢咁样， 哦，几好啊！ 我睇完之后个命题，我觉得真系几好，其实几好 develop。因为外国咧，其实佢哋外国人都几中意睇中国嘅武侠小说，同埋咧就武侠嘅剧情嘅，因为大家都对中国功夫咧就好有一种倾慕啊，即系觉得嗱，當然大家都知道有好多譬如飛檐走壁嗰啲咧就假噶啦，咁真係好練，唔真即係練到咁咩？咁但係嗰一種拍出嚟嘅華麗咧，其實係好多人好喜歡嘅。咁而家即係大家正當喺度睇緊外國嘅超級英雄嘅時候咧，其實可能即係諗翻一啲中國武術嘅一啲長篇電影啊，或者武俠小説由佢哋改編出嚟嘅電影製作，甚至乎主題樂園咧，都有機會可以成為咧即係站穩世界嘅其中一種嘅元素。 譬如《哈利波特》都係小説啦，佢都有自己嘅樂園啦。 而家喺六月份啫嘛，六月嚟紧喺东京都会开即系伦敦以外嘅嗰个哈利波特嘅乐园。咁你见到喂人哋佢哋一本小说都可以做到咁多，点解我哋即系中国有咁多出名嘅武侠小说啊？点解又唔得咧？咁样咁佢哋大家都发挥佢哋自己嗰个嘅创意啊，各样嘢嘅。例如如果主题乐园嘅话啦，咁啊亦都可以谂一谂啊，例如会唔会做一啲譬如系叫做奔珠针嘅游戏？你知神雕俠侶有一幕嘅斷腸崖，斷腸崖奔珠針，啊又有得諗喎，咁你又唔係話個名又改錯喎？ 呢個最好唔好啦，呢個，因為佢落咗去咧，十六年之後先翻上嚟啊，咁呢個就唔係幾好啊， 好記得劇情喎， 係啊，小龍女瞓咗條線啊， 嗱呢個可以試啊，呢個 係啦， 係啊，呢個 可以試，即主題樂園入邊嗰個房， 至少可以嚟打卡， 係啊， 打卡，係啦，咁佢話到嗱，另外一個咧都 OK 嘅。咖啡杯，欲练欲女心经嘅咖啡杯，大家唔知道记唔记得就系杨过同小龙女练欲女心经，咪有啲花槽，跟住大家通常拍摄嘅手法就系转下转下噶嘛， 系啊， 情形就好似呢个咖啡杯一样啦，都系喺度高速旋转嘅， 呢一个武学就唔系几好啦， 吓， 即系要除衫啊， 哦 系，如果冬天去，唔系即系我话我惊啲人冻亲去玩冻亲啊嘛， 又梗有一款 唔系几好 老少咸宜，金轮法王嘅一个掉汽水圈圈。 啊！呢、這个都 OK， 呢个就应该 OK 啦，系、 這個 OK, 啊，你攞住嗰两几个轮掉下掉下，睇下掉唔掉到个汽水樽，掉到就好似即系唔系即系雪穿你哋掉香蕉胶啫嘛，系啊，不过就换咗金轮法王个轮俾你咁。 或者可唔可以？如果你讲开神雕咧，譬如话而家啲主题乐园嗰啲卡通人物会出嚟影相噶嘛？咁、如果系咁样，神雕侠侣嗰只神雕应该出嚟影下相。 系啊，要啊，系啊， 要啊，嗰、那个吉祥物嚟噶啦，已经系。 我记得仲有《倚天屠龙记》入边，佢都有啲咩白色定唔知咩星星咁样嘅。都有類似呢啲咁樣， 我都唔記得係咪喺阿張無忌跌咗落。 張無忌喺嗰隻星星度攞翻本九陽真經噶嘛， 好似係， 跟住先練噶嘛，係有隻咁樣嘅星星嘅，係啦。跟住有啲譬如係射箭嘅遊戲，你又可以畫啲雕喺度，咁啊叫你扮郭靖喺度射下射下咁樣，咁就旋轉木馬咧。咁你咁多蒙古劇情。咁你旋轉木馬嗰啲木馬，你就可以做翻啲蒙古色彩， 係咯，幾得意喎！ 咁啊不一樣喎，係咪？ 講 到射箭都大把嘢玩， 我覺得最有型嘅都係黃日華，即係當日嗰個射雕英雄， 射雕引弓賽外奔馳嗰個，加埋落去咧，嗰個係真係好有型， 睇下有冇地方啦，最緊要係，即係你整主題樂園嚟講咧，即係地方夠咧就整得到咯，係啊。同埋今次咁又要睇埋啲園區咧，即係今次咁樣唔係淨係放你玩、放你打卡，仲有嗰啲住方面點樣整咧？係咪先？ 韓玉床，唔使開冷氣。 好啊！ 愉快感覺嚟啦，清晨發出資訊，像我本分。 影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啊，晨光底线呢个环节咧，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Kenny 早晨啊， 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啊 Kenny 嗱，上个礼拜 一嚟俾阿 Kenny 少少先啊，琴日就唔系好热啦，但系琴日个个都流汗啊， 系啊系啊， 跌到流汗， 一额汗。环球金融市场啊，都真系再有坏嘅消息传出啦，咁啊，好多金融分析师琴日最紧要咧就系搞清翻瑞银咧同埋瑞。瑞信先啦吓，有阵时又会讲开瑞信，即系收购瑞银。其实系瑞银咧就收购啦瑞信啦咁啊。不过入边都比较多问题啦。咁啊一阵逐一再同 Kenny 去讲下啦。咁但系睇到隔晚美股咧有少少回稳嘅迹象，大家咧都倾向去拯救呢啲叫做金融危机。今次好似几同心协力，但系往后呢个礼拜其实仲有好多嘢发生啦，包括乜嘢嘢咧？就系呢个联储局啦，个意识啦，咁啊，究竟取决系点咧？绝对会好影响咧环球金融市场嘅走向。好啦 ，Kenny， 一次过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唔该晒。 好啊，嗱，其实就头先讲开即系瑞信啦，咁啊，瑞士咧就通常我谂起两样嘢嘅，第一就系呢个朱古力啦，第二咧就系瑞士军刀啊。 哦， 咁啊，究竟今次咧就呢个系请你食粒糖啊，个朱古力啊，定系咧攞把刀出嚟吉你两下咧？ 哎呀， 咁呢个所以咧就其实都系要关注，我觉得都系几需要关注添，因为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咧，其实就喺呢个金融海啸咧，即系讲翻呢个十年前有多啦吓，咁其实咧如果大家唔知道有冇记得嘅话咧，其实嗰个金融海啸嗰个序幕咧都系三月份系揭开嘅，咁咧就跟住然之后就火烧连环船啦，由呢个贝尔斯登啦，跟住就两房啦。跟住房尼美、房太美啦，跟住就係燒到落去雷曼咧，咁就即係成個金融海嘯方面咧就係發生嘅。咁啊時間咧就大概用咗六個月到啦。咁但係咧今次咧你留意翻咧，值得注意就係話咧由直谷銀行開始啦，跟住咧就去到呢個係嗰個Signature Bank 啦，即係簽名銀行啦，跟住就到呢個係First Republic 啦，第一共和銀行啦，跟住好快到瑞信啦。咁咧其實你睇翻嗰個速度咧都係快嘅，咁金融市場咧，尤其是銀行體系呢啲嘅話咧，其實係講信心嘅市場嚟噶嘛。咁如果啲投資者方面咧，一旦個信心就影響嘅時間嘅話咧，其實嗰個牽連或者個影響咧係可以好大嘅，即係有個火燒連環船咧骨牌效應走出嚟嘅。好簡單，譬如好似今次你留意翻咧嗰個係呢個係瑞銀啦，收購呢個瑞信啦。但係咧，當中咧，瑞信發行嘅1000多亿美金嗰啲係 AT1 嘅債嘅話咧，要被 w a offer， 即係一鋪清袋喎。咁你諗下，即係投資咗落去一啲債嘅投資者，其實就變咗係化為烏有噶咯。咁依一同類型嘅債嘅話咧，喺市場其實有講緊係成20000亿嘅。咁你諗下，如果你買咗其他銀行或者同類型嘅債，雖然今次冇被 w a offer 啫，但你驚唔驚啊？咁梗係一定係驚啊嘛，會擔心啊嘛。咁個牽連咧就唔係淨係瑞信咁簡單喎，係咧因為好多一啲金融機構或者其他銀行買咗呢類型嘅金融資產嘅話咧，佢嗰個財務可能都會受影響噶嘛，都係可能買做擔保品噶嘛，我嚟攞其他信貸啊或者做生意噶嘛，咁咪變咗會有一個即係牽連落去咯。咁點解以之前個金融海嘯方面咧都出現個咁大嘅問題咧？就係因為一環扣一環啊嘛，咁所以變咗呢個問題咧要係留意噶。 系啊，你見到琴日其他金融機構，譬如匯控嗰啲都跌，最多跌7%，就係因為呢啲 CoCo bonds 啦。咁啊，原先以為好穩陣啊，好穩定噶嘛。咁啊，會唔會再有其他牽連，定還是真係要等其他消息先咧？ 我覺得就一定有其他牽連嘅，但係咧牽連點樣會唔會話即係影響好大咧？咁嗱，依個又睇翻咧，就係其實啲監管當局啊，或者係政府啊、央行咧，就會唔會行動係迅速啦？因為其實講真最大嘅問題都係一個窿咧，欠缺咗流動性啦，有缺資金缺口啦。咁如果你係咁泵水落去嘅，補翻個缺口嘅話咧，咁你知道信心嘅嘢啦，就係信心消失咗，咁你都可以恢復翻嘅。恢復翻點樣咧？咪捧多啲錢出嚟咯，多錢過之前啦。咁好似呢個金融海嘯之下個量化寬鬆嘅，哇！啲錢咧就係真係好堆到周圍都係嘅。咁啲人咪信心咪翻嚟咯。咁所以就睇下個央行嘅行動係點樣啦。咁所以咧，其實都有一個 講法，就係話咧，因為出現呢啲金融嘅危機嘅問題，就唔好講危機住啦，即係金融嘅即係呢個風險嘅問題出現咗之後嘅話咧，咁其實係可能會左右到聯儲局方面咧嗰個意識嘅情況都唔出奇嘅。 嗯，嗱，咁啊，即係咁多即係不明朗因素暫時喺度啊。咁如果對於我哋呢啲咧，即係年紀大又擔心嘅人咧。揾翻啲穩穩陣陣、穩穩陣陣嘅先。嗱，如果係咁樣嘅話，睇翻近排咧，譬如房託股呢啲相對穩陣又受惠於經濟復常、利好消息咁多嘅一啲板塊咧，可唔可以睇好少少咧 ，Kenny？ 其實就即係表面上都可以嘅，因為始終就房託類股份咧，佢哋嗰個係現金流比較穩定啦， 係咯， 同埋個息都係相對嚟講比較吸引啲嘅。咁但係你話係咪完？即係假設啦，即係而家我哋又唔係話一定會發生咩金融危機嘅。即係如果你話假設真係會發生金融危機嘅時間嘅話咧，咁又好難獨善其身嘅。咁、所以又唔係話完全咧100% 安全。但係我都認同就係而家呢個時間嘅話咧，都係將一啲資金拍翻入去啲比較防守性高啲嘅股份，或者咧冇咁受呢個國際金融市場因素影響嘅股份咧，就會係好啲嘅。咁如果你話睇翻恆指港股嘅話咧，我諗都係維持翻之前我哋睇法，都係繼續會有個調整啦。所以之前咪話講去試萬九啊，咁而家萬九都到啦。咁就嗱，其實如果你再落嘅話咧，我覺得都其實幾大機會試翻咧嗰個係即係一半嘅回吐，即係個升浪一半回吐咧，就18,600到嘅水平咯。咁除咗頭先你講嗰啲係即係房託啊或者穩陣嘅股份嘅話咧，其實你睇翻近排一啲即係同內地政策相關嘅股份咧，都係好啲嘅，尤其啲芯片類股份咧，其實都係整得唔錯。 嗯，另外都想問埋即係內地嘅互聯網巨企騰訊啊，咁將會喺明天咧，咁有一個叫做業績啦。咁嚟緊嘅時間咧，佢呢個業績係咪真係可以即係止一止血咧？因為之前見到都連續兩季有個劣勢喺度，咁如果真係講到佢啲遊戲板塊啊，或者佢啊，甚至乎佢自己又過唔過到關咧？今次？ 嗱，今次咧就應該都係會有一個係輕微嘅倒退嘅啦。咁top line 方面咧，看都係一個超低單位數嘅增長啦。咁最主要都係反映翻舊年嘅情況，都係個手遊嘅市場都係比較立啲，都係去到好後期先開始恢復翻即係批嘅版號。不過我覺得都有個亮點咧，咁相信市場嘅亮點都係大家睇就係佢嗰個視頻號啦，即係我哋之前都分析過幾次業績嗰時都有提過視頻號，相信第四季咧個視頻號咧都係一個高增長啦，咁同埋會帶動翻個線上廣告啦，咁同埋最緊要就係話咧，其實我諗呢啲板塊都係即係最緊要就睇翻嚟緊，即係譬如今年第一季啊或者第二季嘅復常嘅情況，因為大家知道舊年第四季就係都係比較惡劣啲噶嘛，咁所以變咗焦點都唔會話睇翻第四季咁多咯。 咁可能散户股民咧就未必好似過往啊，騰訊出業績之前都有陣時有啲買盤啊，衝入去試試佢，咁可能 有一份希冀喺度。 可能今次就應該保守少少啦。 同埋近排股價都係比較，你睇翻圖表見到咧，其實都係比較弱少少嘅，即係由高位都係慢慢落線翻落嚟嘅。 咁最後同 Kenny 關顧埋呢一個嘅議題啦，咁憂慮呢個信貸收緊咧，資金避險，咁金價咧曾經超越2000啦，一年嘅高位啦，但今日咧唔講金。唔讲油啊，讲下比特币。咁点解咧？因为成日同 Kenny 做节目咧，都会讲话，喂，其实虚拟货币啊，未必有呢个避险资产嘅功能嘅，即系至少科班式咁样避险资产就唔系好似即系虚拟货币咁样去应用啦。但系咧，就真系见到有啲资金咧啊冲咗入去，比特币啊创新高。你睇法系点咧 ，Kenny 吓？ 我以为你话唔同我讲金系同安心嘅， 都讲心， 我哋都同你讲心啊 ，Kenny， 都讲心，系开心个心啊嘛，我哋讲开心个心。 咁啊，不过嗱，我觉得都系咩嘅，即系其实会有一个情况都系会咁样嘅，因为其实。通常嗰、那個即係傳統嘅金融市場方面咧，就係、是有波動啊，或者係有啲潛在嘅風險嘅時間嘅話咧，大家摸唔清楚個方向係點嘅話咧，咁都有部分嘅資金方面啦，過往好傳統嘅拍入金啦，咁而家就多咗呢個係虛擬資產嘅時間嘅話咧，其實多咗一個出路嘅，咁變咗咧，其實依尤其是啲新興啲嘅投資者方面咧，可能佢哋都會中意咧就係、是、拍一啲資金落去啲虛擬資產裏邊，因為比較即係 flexible 啲啊，同埋係比較方便啲咯。但係我就覺得就虛擬貨幣啊，虛擬資產同虛擬貨幣咧就唔可以籠統地一齊去講啊嚇。咁如果你話虛擬貨幣嘅時間嘅話咧，其實我自己覺得都係要小心個波動性嘅問題，因為其實虛擬貨幣方面咧背後個動力咧好大程度上都係同一個環球資金嘅流動性係有關嘅。咁如果你個環球嗰個流動性方面咧就弱嘅時間嘅話咧，其實虛擬貨幣咧可能會炒得係一陣，但係咧。 好未必會sustain得到維持到落去咯。咁所以變咗呢個都係要小心佢哋嗰個波動性嘅問題。 係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星興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Kenny， 我哋聽日再傾好嘛？ 好， 好多謝曬你，拜拜， 拜拜。 分秒必争，分头行事，分分钟需要你。 你究竟想分乜嘢啊？ 我只系想话你知，今日就系24节气嘅春分，分系代表平分，即系昼夜长短相等嘅意思。 春天湿气重，保持身体干爽，即系去湿非常重要。再加适量运动，出下汗，可以带走体内湿气，人都精神啲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仍最爱。 阿欧 点啊？ 有乜嘢优惠 啊？咁啊，今日如果系春分，系咪应该去焗下桑拿，出身汗跑个步？系咪应该咁咧？ 唔想跑就去焗桑拿， 系咪应该咁咧？钟哥 应该唔系净系今日， 系平时都 平时都 系啊，偶一为之都系咁 样。系啊，一日咧你焗唔晒364日嗰啲噶嘛？ 去一去湿，走一走啲毒。 我好想讲咧呢一个嗱，原先我预备嘅题目唔系讲呢一个， 系边样咧？ 你想听喺内地嘅养生馆多啲啊，定还是系想讲花卉展览多啲、啊？ 我想听花卉展，是啊、但系内地嘅养生馆你应该唔好讲，带我去。 系带你去可以啊。喂，嗱，短讲两句啦，有机会再同大家讲啦。喂，依家咧内地啲养生馆咧好夸张，占地咧十几万尺啦。咁都系喺翻旧时嗰啲福田口岸啊嗰啲。 点解要咁大啊？ 点解啊？ 因为等你就算唔攰啊，你入到去行啊，都行到攰，咁咪要揼咯。 系啊，咁啊有好多。唔同嘅服務啊，即係可能收下甲啊，或者即係按摩嘅服務啊，同埋咧有好多主題式嘅 K 房，即係佢今次已經有好多嘢俾你玩。我有朋友咧上過去咧，直情你喺嗰個養生館，我頭先講啦，十幾廿萬尺，成間好大好大嘅酒店咁樣。 石春道都一萬尺啦，有排你行。 你係可以喺48個鐘咧留喺嗰個地方啦，唔想出去嘅，因為太多嘢去玩。佢有啲好大型嘅遊戲機中心又入咗去，你當入面所有消閒娛樂嘅元素都有啦，保齡球場有啦，打桌球有啦， 哇！ 即總之你要 gym room 都有， 消閒娛樂城 喎，舉鐵都有得舉啊， 係咯， 舉鐵都有得舉啊， 唔係一個叫做一個鋪頭啦，其實一個城啊，即係入到去咧，你玩咩都得，輕輕鬆鬆咁樣，開心心咁樣， 養生城， 即係養生城， 好厲害啊！嗱，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多啲啦，咁樣，因為即係雖然話哇服務好好啊，好周全啊，但係消費都唔平嘅。 當然啦， 有機會再同大家講。好啦，咁啊，講翻個花卉展先咁啊。嗱，闊別三年嘅香港花卉展咧，禮拜日就結束咗啦。大會咧就公布啊，喂，即係琴日朝頭早咧，免費將3000多盆花咧，咁啊公開派發俾市民啊，咁樣。咁啊，十點開始派啊嘛，10:45就派曬啦，已經係啊，大家都係惜花之人咁樣。小白之前你咪話同屋企 係啊去咗啊，係啊 呢個花卉展覽嘅 去咗啊。 你講下呢個花卉展。展览嘅后记嚟睇下， 佢哋咧成个花卉展，我觉得真系都整得几靓。嗱，我哋入边咧，其实佢每一区咧，我有见到，我唔知系咪真系咁多区都有啦，但我见到相当多嘅区份咧，佢哋都有做自己嗰个嘅摊位嘅。咁例如大埔、西贡或者其他区咧，咁佢哋都会用翻自己嗰啲色彩区嘅色彩咧，去到整得几靓嘅。咁同埋咧，见到佢花嘅品种咧。都相當之多，我哋喺傳媒，其他傳媒都見到有啲，譬如影秀球花海啦，咁當然你要識影嘅，即係攞個角度嘅，如果唔係你就好難影到個花海嗰個壯觀嘅情況。咁另外咧就係我自己幾中意咧，就係佢今年咧，我發過幾多櫻花睇，呢個櫻花咧，仲要係好多人望落去嘅時候，唔知道原來佢哋係櫻花，好多人都話係咪梅花啊？咁跟住大會有啲人真係唔係啊，呢一隻咧係櫻花嚟㗎。好多人都 哦有櫻花，有櫻花喺入邊， 有櫻花，好似係白松櫻都有得睇添。咁所以咧，我覺得都幾成功啊。咁如果你話我即係啱啱尋日定新聞都有講嘛，啲花有得攞嘛， 係啊係有得攞。 哇！呢個我覺得真係得正。你原本都係諗住啲花咁去邊咧？大家都有個疑問去邊咧？咁你完咗冇理由劈咗佢㗎，冇理由堆填區㗎。其實嗰啲係好，仲有好高嘅觀賞價值嘅。 係啊， 咁啊，尋日派花咧，其實我都覺得 即係值得一攞係嘛？不過你屋 企要有翻咁上 下，咁梗係啦。 因為呢嗰啲展出嘅花朵呢唔係普通，即係大家覺得喺花墟嗰度嗰啲盆栽仔呀，十蚊廿蚊。 佢其中有啲呢呢個就應該冇得攞嘅，因為佢有啲叫做園藝學會呢，嗰啲園藝學會佢擺咗都幾多 booth 喺度。咁嗰啲 booth 呢佢哋就全部自己係用一種插花藝術，即係一個 art 嘅角度呢去到將啲花呢就擺得好靚。有啲花呢直係吊住喺度嘅。咁再加埋啲光線啦，咁有啲甚至乎係用咗好多威亞去整得好靚，咁我睇都睇到大開眼界。 小白講到插花藝術咧呢四個字啊，即係好耐冇聽過咁樣啊。咁其實咧喺我真係好細個嘅時候睇電視台，真係有一個節目就係叫做插花藝術，我好有印象，我唔知點解好細個睇嘅。就係做咩咧？就有個女士出嚟教大家插花。 其實依家都應該教翻呢個啊，因為咧學插花係好貴噶。 咁似日本啲節目嘅， 日本嘅花藝文化亦都真係咧，成個亞洲咧係領先嘅，亦都係真嘅。 唔知幾年前有一套日劇都係用傳統日式嘅插花藝術咧嚟做主題嘅， 有啊， 即係阿邊個做嘅添？ 边个啊？边个啊？佢觉得我哋一定会估到啊！边个？ 我净系知啱啱 茫茫人海咁多日本嘅男星同埋女星， 其实快啲话，校队女子嗰个女主角 女 啊， 系咪好难咧？系咪好难咧？ 我就知道夏妙然啊，喵姐啊插花嘅， 系啊， 阿喵姐都插花嘅， 压花 系啦。我记得咧，半泽直树二嘅时候咧， 阿宋慧彩系嘛， 系啦，宋慧彩都系插花嘅，都系插花。所以日本女性咧，特别系妇女咧，即系对花咧系一种尊重嘅，同埋欣赏。 其实佢哋都做好多有关于叫做花艺嘅活动，即譬如日本领事馆咧，香港都会主办好多花艺嘅活动啦。呢个 系啊，咁啊，即系唔紧要，钟哥你嗰个朋友仔。系转个头先同我哋补充翻，因为开咪特登 食完葱味 啊！哦，靓女嚟啊，都系靓女。好，同大家睇睇个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啊，有一两阵嘅骤雨啦，日间短暂时间都系有阳光嘅，最高气温热啊，直情热添啊，最高气温27度嘅，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啦。依家嚟讲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话，美中领导人暂时冇通电话嘅计划，但系佢话总统拜登非常希望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佢又话拜登希望保持美中之间嘅沟通渠道畅通，电话会谈将会喺适当嘅时候举行。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被问到，如果习近平在莫斯科访问期间同拜登通电话，俄方会不会反对？他说俄罗斯尊重中国同其他伙伴国家之间的协作，习近平领导主权国家，所以他可以在任何时候同任何人进行交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早前获国会通过的法案，要求解密和新冠病毒源头相关的文件。拜登发表声明，表示他认同国会的目标需要对新冠病毒的源头追根究底，包括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潜在关联。政府在不对国家安全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将会尽可能解密并且分享这些信息。中方多次强调，新冠病毒溯源是科学问题，不应该被政治化，又说极不可能由实验室泄漏的结论是中国和世卫联合专家实地走访武汉相关实验室，并且和相关科研人员深入交流的基础上得出。印度总理莫迪和到访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谈，讨论加强双边关系和应对粮食安全和发展融资等的问题。两个人都说会紧密合作应对一系列全球性挑战，包括俄乌爆发冲突之后加剧了能源价格急升和粮食供应等问题。岸田文雄又说莫迪已经接受邀请

当一位歌手，佢同时可以驾驭日语、韩语、英语，亦都喺 rap 方面非常之出众嘅话，佢一定可以触碰到大家嘅心灵。佢嘅名字叫做 Chamina， 佢自幼开始学习钢琴同埋芭蕾舞，唱歌亦都会自己作曲同埋填词，所以佢嘅音乐质感更加丰富。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Chamina， You Just Walk In My Life。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嚟自呢一位 rap 歌手 Chamina， You Just Walk In My Lif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医生，医生啊， 医生啊， 你有病，你又有唔妥啊？想知而家搞边科？日月睇电视游戏节目。依家搞边科啦？ 系医生嗰个医啊！ 我郑丹瑞每集都会邀请好多名人嘉宾上嚟玩下游戏，从中踢爆坊间好多医学谬误，等大家知道正确嘅医疗信息。依家搞边科，星期六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阿欧同你讲养生，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继续有李嘉仁医生。李嘉仁医生早晨。 早晨啊， 早晨啊，李嘉仁医生，我想赞下你先啦。 赞我乜嘢？ 我头先呢偷睇到，因为呢其实李嘉仁医生好好嘅，每次做节目呢佢都有好多资料提供啦。咁我又偷睇到呢，啊，医生写啲字呢好秀丽喎，啲英文字。因为呢依家大家你知网络嘅年代啦，大家写封信又打出嚟。即係所有都已經冇手寫足感嘅一啲文字啊！啊，真係好靚喎！你啲 好難啊， 書寫 有啲同學有啲啊仲靚啊， 係咪啊？係咪啊？ 而家嘅黃醫生有個啊，真係冇得頂。到而家，嗯，啊，我哋近呢個年紀都係寫得咁靚， 係咪 啊？服咗佢， 好嘢，好嘢，好嘢啊！ 冇冇辦法，年代唔同係會變嘅， 嗯。 即係以前我哋要帶個墨盒啊，毛筆翻去寫， 嗯， 毛筆字。啊，个墨盒一漏咗咧，全部都系 系啊，西洋书法啊嘛，嗰阵时 唔系西洋书法，系，哦，中 直平中国嗰啲啊， 毛笔啊嗰啲， 依家唔系啊，即系我个年代已经可以偷鸡用啲科学毛笔咁样啦，系啊， 唔得。 喂，医生，上次同你倾偈咧，都仲系戴住口罩噶， 系 今一次咧掂啦，我哋可以除低口罩， 可以除低口罩，系啦。啊，不过我哋开工咧都系戴翻口罩， 系嘅系嘅， 冇办法噶， 医护系 行业嘅问题， 嗯， 啊，大家保护啊，互相保护， 嗯，明白。 嗱，我哋讲过咧，一路系先三个星期咧，起码系讲过啲动物嘅嘢， 系啊， 咁啊动物啊动物就冇乜戴口罩啦， 嗯， 好啦，咁啊但系我哋。动物咧好多嘢唔食得噶喎， 系 啊，好啲猫狗咁样嗱，第一时佢未必食先啦。你话只狗会唔会走去饮酒咧？我机会少啲啩， 嗯， 啊咁，但系如果佢饮咗酒咧，可能又呕啊，有啲神经嘅症状。咁啊，最常见话唔好俾狗猫食朱古力， 系啊， 因为食咗佢会呕啊、肚屙啊、心律逼症啊、抽搐啊、冲又唔得，啊破坏个红血球啊，有肠胃炎咯。 啊，葡萄又唔得啦，葡萄啊，葡提干亦都唔得啦，因为原来肾脏又会出问题嘅。 哦， 咁啊，仲有一啲蘑菇啦。啊，如果猫狗食咗又会肠胃炎啊，神经肝脏同肾脏问题。其实咧，即系话唔好乱俾即系食有嘢啊，人食佢又食，因为第一件事。佢食咗人類成日食嘅嘢咧，佢可能啊唔中意食嗰啲狗糧、貓糧，咁啊有啲咧食物嘅話咧，即係我哋食咗冇事，佢食咗有事，咁咧就唔想啦。啊，你帶佢睇獸醫都好貴噶嘛。 係啊，係啊，同埋即係我有啲朋友養小動物咧，都係心肝寶貝嚟嘅，有少少事都唔想。咁既然有少少事都唔想咧，咁就要睇緊啲佢哋啦。 冇錯啦，好啦。嗱，但系我哋讲翻人啦，咁啊人去食嘢咧，咁啊最常见有两种讲法啦，一个咧对食物敏感啦，一个咧就唔受得某一类食物，所谓食物不耐症啊，food intolerance。嗱，点样啊受唔住咧？啊，正式如果你食咗啲嘢，你冇办法消化佢，吓或者佢食物入边有啲物质。你唔可以忍受嘅咧，咁啊叫做食物不耐症。最常见咧就唔受得乳糖。嗱，乳糖咧就系譬如我哋话 B B 仔食奶就梗有乳糖嘅，但系我哋喺南中国啊，喺地中海啊，好多地区咧，佢哋系唔受得乳糖，就因为先天咧就缺乏啲。这个乳糖的酵素。BB 仔那时候没问题一样吃奶。但到上下有些 BB 呢咦不喜欢吃奶、 哦、 吃奶又会呕、哦。原来他们呢就是对乳糖这个酵素缺乏。譬如我自己呢我喝鲜奶不喝得过 500cc 的、 哦、 喝多 500cc 呢就肚饿的、 嗯。 这些都是有些、食物不耐。咁最常见我们讲过呢这些乳糖呢咁啊，但系所有呢啲食物不耐症咧，系通常只系个病征咧局限于肠胃嗰度嘅啫，吓、有可能会有啲肚痛啊、屙啊嗰啲咁样样，但系通常咧就唔会有致命嘅。同时食物不耐咧，就系、是、大概食完之后唔会立刻有反应，系要几个钟头后先有啦。咁、但系你话喂，我有冇办法对付呢啲嘢啊？咁可能会迟得几年后再试下啦，少少地少少地慢慢加上去呢，咁你可以忍受返呢啲食物。嗱，除咗乳糖之外呢，另外一个好常见呢就係、是、所谓 gluten free 啦 ,GLUTEN, 成日见啦，如果去尤其外地地方啊，鬼佬地方嘅所谓啊，嗰啲有无麸质 哦， 麸质那个麸啊，麦字，右边有个丈夫个麸，呢啲咧系麦入边嘅成分。咁啊，佢譬如喺 pizza 啊、 面包啊、 面包啊、燕麦啊，有啲蛋糕啊、饼干啊、啤酒咧，就有呢啲咁嘅麸质喺度。咁你食咗之后咧，可能会肚屙嘅，吓、个肚好唔舒服。咁喺美國咧，大概1%嘅人咧有啲所謂叫英文嘅 celiac disease 啊，乳糜瀉啊，食咗就唔得噶。咁、所以話點解咁多呢啲咧？原來就係食物不耐症。所以第時你去買麵包咧、食嘢咧啊，咁啊叫 gluten free 咧，咁你要知道呢啲係唔得啦。咁但係食物敏感啊，第二樣嘢嚟嘅，食物敏感你食咗落去之後咧。好快脆有效果啦，同时咧佢全身都可以有个反应嘅，皮肤啊、透气问题啊、透唔到气啊，最严重咧就真系血压骤降啊呢啲咁样。嗱、呢啲咧就系食物敏感啦、食物敏感咧通常咧即系一世都有噶、走唔甩噶。啊，咁啊呢个咧就无论呢两种咧都希望预防。避免食呢啲嘢，所以系两个系唔同嘅嘢。 系虽然话食得是福，但系咧食嘅时候咧，大家都要谂谂有啲咩食得，有啲咩唔食得。 系啦、有啲咧就好难避免。譬如你话出街食嘅，好多都有味精。 系 啊，咁啊味精 唉，真系老实讲，喺出边嘅餐厅点避免咧？何来味道咧？咁所以呢啲咧就你系要好小心啦。点解出阿 O 请食饭，一出街食就出事咧？咁啊， 系啦， 唔系阿 O 嘅问题，系餐厅嘅问题。 好啦好啦，我都听到啦。咁啊，请食饭都系重要嘅。咁大家联谊下嘛。 好啊， 好啦。依家疫情，我哋都算战胜疫情啦，系咪？ 系啊，可以咁讲啦，即系主要咧都系个病毒自己喺度。低调咗， 渣咗，渣咗。咁我哋强啲都好啊，身体都要强壮， 舒服好多。 好好好，咁啊，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李嘉仁医生同我哋分享咁多咧专业嘅医学资讯啦。咁啊，下集咧再请李医生同我哋多讲少少。唔该，李医生 ，thank you， 拜拜。 照亮我的心灵，我擦亮了你眼睛，答案是每种心情可以和应，愿你放任好心，力轻碎，元气减退，光阴不足轻见堡垒，若是登对，不怕未来时光冲淡美丽，也会寻到乐趣。如果走失了成一个面对，人不可推算明天那情绪，想亲你苍天多虑，若你愿意共我成为彼此一对，如果可跟你活多百二岁，幸福得将老年的恶梦粉碎，想相随做对浪漫伴侣，一起老去带着白发往新一章去追， 用一生跟你追。 早晨的各位晨光听众，我是嘉明啊，想考下你，你的记性好不好的？记得是旧时的东西多些，还是近来的东西多些呢？转头和你一起研究一下 memory 记忆这件事。3月21号是 National Memory Day， 记忆日，是超过2000年之前就已经有学家去研究人脑的记忆的了。哲学家阿里士多德曾经讲过，他相信人一出世的时候是白纸一张，而记忆就是慢慢逐个逐个塑造出来。但是要讲到研究人脑或者研究记忆，都考起很多科学家的。而 而今日 National Memory Day 就是最好的时间，同大家一起去锻炼下你的记忆力啦。原来想练好啲记忆力，有几样嘢可以参考试下做噶。譬如话夜晚改一觉瞓得好啲，趁住你睡眠质素最好嘅时段，可以加深你当日嘅记忆。而最紧要嘅就系点样去创造回忆。今日你会又想做啲咩嘢，成为你将来美好嘅回忆呢？ 正所谓呢个实验最紧要系记性。即系要记得嘢咧，都唔系咁容易嘅。有阵时咧，你啲嘢咧好想记得啦，偏偏唔记得啊、 嗯。 所以咧，真系要用好多智能嘅系统帮大家记住佢啦、 嗯。 但系即系有阵时智能电系统咧坏咗啦 ，update 咗啦，部手机换咗啦，你就乜都冇晒啦。 你讲嘅话记得一啲嘢，或者啊，仲话我话我哋要记得一啲嘢咁样咧，用智能嘅产品。你冇留意一样嘢好得意嘅嗱，最初人类记忆就系、是。记住佢咯， 系啊， 用我哋身体嘅器官就系我哋嘅脑袋啊嘛， 嗯、 记住啲嘢啦，跟住太多啦，记唔到，跟住点啊？咩摆嚿石头， 系啦， 一嚿细嘅石头就一件细嘅事，一个大嘅石头一件大嘅事， 或者画喺啲树皮嗰度， 树皮啦。 今日有三只老虎，咪一、二、三，攞啲石刻落个树嗰度， 或者喺条绳打个结，细结就细事，大结就大事咁样啊嘛。 哦，系啊， 所以结成记事。 最早期嘅人类系咁样噶嘛。 咁我哋将我哋记唔到嘅嘢咧。就外置咗出去啦，即系我个脑记唔到啦，于是揾一啲外边嘅嘢记住佢。咁跟住随住科技嘅发展，越嚟越复杂啦。跟住我哋发明文字又好，或者智能产品又好，都用啲外在嘅嘢记住佢。咁、 嗯嗯、 但系你有冇留意而家好多新嘅科技咧？或者之前小白都好似讲过，我哋将一啲记忆咧，譬如嗰粒晶片。我哋放翻入个脑里边咯。 哦，系啊， 啊，将佢放翻入脑里边、啊，我哋咪记住咯。啊、即系我哋随时想要嘅时候，跟住 直头将嗰啲系啊知识啊， 直接打入我哋嘅脑里边。咁点解我哋唔活用我哋嘅脑袋记翻住啲嘢，未唔使将嗰啲嘢攞咗出嚟之后， 嗯， 又摆翻落个脑里边？ 哦， 点解要即系兜一个圈？又系原来想将啲嘢摆翻落去。 我成日都觉得咧，我哋用我哋自己嘅身体咧、 嗯， 其实我哋唔系好懂得用我哋嘅身体。 其实一个好简单嘅练习嚟嘅啫。我哋成長嘅年代冇智能電話，我哋記人哋嘅電話號碼 係啊係啊係啊， 嗰時你哪怕佢係六組數字，六組數字或者最早期五個數字啦，或者四個數字添啦，你覺得易記？咁其實我哋都記到電話號碼， 記到 小白幾多號， 係 我記到阿 O 幾多號， 我到而家都仲記得小學同學啲電話號碼。 嗱，記得噶嘛？點解而家會唔記得？因為我哋慣咗，撳、 嗯、 落去已經有啫嘛。咁、我哋而家唔記 number 噶啦，淨係記住個名，總之阿 O。阿欧咁跟住电话就 系啊， 我系记个名嘅啫。 所以咧，旧时有啲教你记忆力嗰啲书本咧，可能近你几年都卖唔到， 都卖唔到 ，可能 唔 使记啊啲人 啊， 都真系啊。咁啊，与时并进好，定还是用下大家与生俱来嘅一个能力啊，去好好记住一啲嘢咧。咁啊，大家真系要好好参详下啦。早晨，投资 O2O， 阿欧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升啊，升382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34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45点啊。点解升啊？咁啊，环球嘅金融市况咧有望啊降一降温先啊，即系意思系早两日咧仲系啊比较风高浪急啲啊吓。睇翻港股 ADR 咧，按比例计算都系升嘅，睇嚟今日咧有机会咧即系高开啦吓。咁啊高开高唔高到走咧，定还是高开咧？其实市已经完全蒸发翻咧，转个头开市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嘅资讯啦。 呢个世界有好多事喺你身边出现，我哋唔去理解，唔等于佢唔存在。今日用呢几分钟，我哋讲下 公价。嗱，咩叫公价咧？即系话大家都我哋既定。嘅印象里边、 呢個價錢就係呢個價錢㗎啦。 默許呢個價錢， 默許嘅公價啊嘛。咁、但係由於係只係大家默許啫、 嗯， 所以究竟係咪真係大家都係呢個價錢呢？唔知㗎喎。如果你出一個產品，咁梗係話個生產商標明個價錢就係咁多錢， 公價 呢個就真係公價啦、啊，因為佢寫到明㗎嘛。 啊、 但係好多時有啲嘅價錢都係大家係㗎啦，係㗎啦，講下講下。当系咁样咧，咁、今日想讲个题目咧，即系晨早流流讲下啲大家利是，即系大家又唔使咁担忧，但系咧、又必定会面对嘅。咁、我早两日咧就系喺网上睇到一个嘅讨论，就系讲紧究竟白金啊，即系譬如有人过世，咁、你要去啲丧礼咧，咁我哋都会做白金噶嘛。白金有冇公价嘅咧？咁件事點樣開始嘅呢？咁話說呢，即係嗰個樓主呢就 post 咗出嚟，佢就話咁佢個有個親人呢就去另外一個朋友嘅喪禮嗰度，咁佢做咗$101 係 白金，跟住呢竟然即係對方就話喂會唔會少得滯呀、俾返多啲啦，公價都唔止咁樣。好啦，咁就引發咗好多討論啦。咁究竟去一啲白事嘅時候如果做白金有冇公價嘅呢？嗱、我哋先擺低先。咁譬如話，我哋即係成日話紅白議事啊。咁如果做紅事，我哋都講咗好多次咧。 係， 而家都有一個叫做我哋大家默許咗嘅公價嘅喎。 係啊， 嗱，譬如熟定唔熟啦，譬如喺乜嘢地方擺酒咧？如果你酒店定還是酒樓，又話唔同啦、 嗯。 酒店又話分幾星啦，咁、樣 係咪 lunch 咧？咁樣 係咪 lunch 啦？即係都會有 cocktail 咁就算咧。 係啦，咁都有好多指標性嘅嘢話俾你聽，你做大約幾多錢人情噶嘛？咁但係如果去到做一啲白事嘅時候，究竟个指标喺边度嚟嘅咧？咁点解会即系得出个结论，会有人话喂公价都唔止啦？咁究竟大家有冇谂过，如果做白事有冇公价嘅咧？ 好似你头先讲嗰个已经系差唔多噶啦，系嘛？ 即 系 101 系咯，101好似差唔多噶啦。 我一直都以为101系公价。 嗱，首先咧，大家都一个共识咗噶啦，一定系01。嗰、那個尾嘅啦，即係一定係$1，就係一個單數喺個尾度，就唔會係齊數嘅，即係唔會話做$100唔會係齊數嘅，一定係零丁地有一個$1。咁呢個大家都知嘅啦。 係啊係啊。 咁但係究竟個頭係幾多咧？嗱，101又唔得， 係啊， 201定301咧？ 嗯， 即係究竟幾多先至為之，即係去到達標？大家覺得呢個啱啦，呢個數。咁因為大家都冇講啊嘛，即係你知呢啲嘢，大家可能好禁忌下咯。 係。 咁所以今日我想，不如试下讲一讲呢、這个， 因为做喜事咧都可以critics 一下啦，即系对方喂你俾$500或者$1,000系多系少咁样，嗱嗰啲喜事 大家就攞出嚟讨论，无伤大雅。 之前都讲过啦，即系如果系酒店，你即系基本入场费$800。如果是五星的可能要$1,000的啦，咁样。咁、你大约都有个指标。 酒楼都$800啦。 係呀，咁如果而家咁样，我哋嗰个标准放喺边度去衡量呢？ 嗯。 咁当然呢，有啲人就话$101就好似少。 係呀係呀。 咁如果201得唔得？201又唔得喎。 係。 双数㗎嘛。因为双数做喜事㗎嘛。 係囉係囉。 咁唔係喎，咁$1咪得囉，但个头系2㗎嘛。 嗯。 係咪又唔得呢？咁系咪应该3啊 ？$301 呢？咁$301，有啲人就會話啦，喂唔係，咁可能我又未見過對家嘅，可能係對方個朋友嘅一啲 直 系親屬， 咁 所以我去，咁如果我冇見過，咁我又唔應該封咁多，咁、究竟嗰把尺又放喺邊呢？又尷尷尬尬，咁所以咧喺個網上討論咧，咁最後嗰啲記者揾咩咧？梗係揾嗰啲師傅去問一問啦。咁、究竟如果從呢個角度 係啦，或者約定俗成係應該幾多，咪跟翻約定俗成係 咯，係啊，係啊，係啊。 究竟俾幾多咧？咁就揾咗個師傅去講啦。咁佢就話啦，如果係101咧，可能太少。咁亦都如果係301咧，就可能係一個起標價，因為二又唔做得啊嘛，二係雙數啊嘛。咁咪話首先一定係個一字尾噶啦，即係一定係個單數尾嘅。咁啊做，不如做301。咁话如果再上，譬如话如果系301，即系话有可能系你就系一个你嘅好朋友嘅一啲亲属。咁、你要去参加佢嘅丧礼，但系你未见过嘅，咁咪就低啲咯，即系可以少啲啦。咁但系如果话你识嘅，咁佢就话不妨试下嗰个起标价，可能要去到501。即係有個交情喺度嘅，咁就501，咁話有啲人會覺得，咁如果501再熟啲，咁跟住幾多咧？咁我哋一跳咧，你就話千祈唔好做801，因為8又係一個雙數啊嘛，咁、又話又係唔應該喺一個白金裏邊出現嘅數字， 會唔會係701咁樣係嘛？ 佢係提到，如果係跳咧，就去到1001啦。 1001， 哇，咁咪501跳到1001， 嗯， 會唔會太大咧？哦，可能未必會，會負擔到噶嘛。 我自己咧會咁樣去覺得噶，即係個人意見啦。嗯，咁嗱，通常101咧，大家俾嘅時候就係一張100蚊紙啦，加一個1蚊啦。咁， 嗯， 所以如果我再跳上去嘅時候咧，我個 concept 就係諗，我唔會用3張100蚊紙，我都會用1張500蚊紙。 一張五百蚊 加1個1蚊。如果再跳上去咧，我會用1張1000蚊紙。 咁，嗯，就加一蚊， 加一蚊。我覺得即係呢個係好簡單，咁大家個套路亦都容易捉，就我 base on 香港嗰個紙幣，亦都係一張。同埋一個嘅硬幣咁樣俾佢，咁，嗯，我純粹咁諗嘅時候，好似大家就會舒服啲，好過你打開嘅時候咧，發覺有幾張喺度，咁，啊，可能大家諗嘅又會多咗。 嗱，咁呢個師傅亦都有提過，咁佢就話啦，咁如果你覺得係貴，咁因為即係每個人嗰個經濟能力都未必一樣噶嘛，咁佢， 啊， 就話不妨可以試下咁樣諗，如果做1001四個人夾。 系， 咁你相對嚟講每人咪200幾蚊咯，咁個人亦都係好睇嘅。咁當然咧，有啲人就有啲人咧會覺得白金唔應該夾嘅，就應該要自己做。 我都諗緊，夾又得唔得？我都冇試過夾呢個經驗。 嗱，印象之中咧，就係如果你去唔到咧，都唔係夾嘅，即係自己俾翻自己一份。係 啦，自己俾翻。 不過頭先去翻中哥個討論，你話1001咧，我深信我人生咧一定會有陣時會發生呢一件事啊， 嗯， 因為你有啲真係好熟嘅朋友， 嗯， 或者有啲叔叔伯伯由細睇到你大嗰啲咁樣，咁，嗯，你已經係超越咗價錢啦，同， 嗯， 埋你已經。即你后尾因为讲到生命㗎嘛，即等于我哋成日都计算緊嗰样嘢就係，喂，人情做几钱要做几钱。其实点解你要諗人情做几钱，係因为你同嗰个人根本唔熟络。 嗯， 如果你熟络呢，你自己心入面有个价嘅。 嗯， 即我举一个例子啊，譬如我结婚啦， 嗯， 中国做嗰个礼唔系5-1000嗰啲嚟。 咁 佢嗰个价就系，是，佢按照佢自己心坎入面发生嘅一个情感关系， 喜欢俾嘅价就自己俾啦， 即系会系咁样， 超越咗世俗嗰个所谓公价。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我觉得，即系如果白事可能都会系咁咯。我自己个人觉得就又系，我自己个人觉得咋， 都系，成日都话咯，即系人生嗰个流程里边咧，即系有啲嘢你不能避免，一定会触碰到嘅。嗱，首先。你僆仔時代去得最多嘅咩會啊？生日會咯， 是啊， 因為個個都生日噶嘛。咁，啊，你跟住再年紀大啲去得最多嘅就係婚禮啦， 嗯， 因為大家都開始成長，有自己家庭，成家立室。但係你無可否認，你隨住自己任何人，你自己嗰個年齡層嘅增長咧，你跟住一定係去得最多就係喪禮嘅， 嗯， 即係呢個必經路途嚟嘅，你亦冇得避。咁， 嗯， 但係如果呢日譬如生日會、婚禮或者係喪禮，我自己覺得嘅就係，是。边有公价噶？随， 嗯， 心啦， 系啊。 即如果你觉得你个心系想俾几多，咪俾几多咯。有啲人去生日会都会即系可能封封利是，啊，或者送个礼噶嘛。 倒翻转头真系啦，谂生日礼嘅生日会咧， 嗯， 生日嗰份礼物咧， 嗯， 如果大家冇写到价钱，你都系发自好似头先阿欧所讲，我发自内心，我觉得我想俾啲乜嘢礼物。 系啊， 呢，這个就系人最根本喺打从心底入边去谂嗰个价格啊嘛。 所以譬如话你嗰个叫做收嗰份礼嗰一方，无论你系边一种嘅形式收啊？咁你用嗰个钱去衡量翻人哋咧，我又觉得有啲奇怪嘅， 嗯， 即系 应该系咁嘅。 你俾咁多钱，即系我同你熟唔熟啊？哦，唔熟啦，我当你系朋友，我叫你嚟，估，唔到你对我咁样，即系咁样去谂咧，其实已经系一种失去咗原本嘅意义。所以有时候啲嘢唔使计咁多嘅，冇公价，随，嗯，心最紧要。 放蟹、焗蟹、爆蟹，知唔知道我讲紧乜嘢咧？我唔系教紧煮餸啊！呢三个词语咧系舞台术语嚟噶。大家都知道，舞台剧咧系一气呵成咁演出噶，冇得 NG 噶嘛。而演员咧喺演出嘅过程当中，可能会因为一啲突如其来嘅变化而导致想笑又唔能够笑嘅情况，咁我哋就会称之为焗蟹啦。而放蟹咧？就即是某个演员的言行举止可能会引致其他人觉得好好笑。如果有一个演员放蟹，而所有人一起焗蟹不成功的话，就会变成齐齐爆蟹了。爆蟹呢，就即是大家都忍不住一起在演出的过程当中大笑了出来。而在没得 NG 的情况底下，大家就要即刻执生。执生就即是演员临场发挥，灵活应变咁样处理突发事情。 在舞台上面是分得很清楚，究竟哪个放蟹，哪个焗蟹，最后会不会搞到大家一起爆蟹，之后又能不能够执生，令到整个剧情合情合理地发展下去，就是要看演员的功力了。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满亦十六岁，矫枉过正没趣，观众翻简铺满天飞舞潮涌过去，当天流行曲中句句惨烈，大班好友合唱机房被难养唱上，天真小孩何时关起心房被怒走，闭上眼看见你背向我也会内疚，时光一去仿如小偷，失散青春忍痛分手，你与我这秒再碰上，青葱夜醒觉脱去歌声抹走感觉，站在红馆似当初拥抱自在地唱歌，呼吸中再寻回那自我，十岁都需要发梦去，登山拐杖变作摩西鞋，浪前不退，一生流行榜一世更闪亮，没抽奖那运气，今天你仍然闪亮，金碧辉煌或是只得不闻伴我走，千秋闯过新关死劫出口，你与我这秒再碰上，青葱夜醒觉昨天小手也很健壮，流离红馆小孤错，不再堕落被爱伤，感激打过从前那 追踪三十一，追踪三十一星期二嘅早上，等我即刻打俾阿畅先。喂，阿畅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七点半钟嘅时间我记得啦，我仔仔都记得噶，一齐睇住个电视，因为同佢都有关系啊，得到诶啲学问啊。 嗯，咁啊最紧要就系父母都得到学问啦。 咁梗系啦。 系啊，咁今晚七点半呢个《孩子城市闯荡记》系一个亲子真人 show 啦。嗱，咁今集咧，我哋主角小主角啊。叫做梁敏桥，佢咧好中意尝试新事物嘅。咁佢今集咧得到嘅任务系乜咧？就系同佢嘅妈妈去学习放羊啊，做个牧羊人。 真嘅羊啊， 真嘅羊啊，咩咩叫嗰啲羊啊，咁啊。 都即除咗放羊之外咧，牧羊人其實要幫佢哋清潔個羊棚嘅。咁啊，究竟咧佢哋能唔能夠做到一個稱職嘅牧羊人咧？咁啊，今集一齊睇下佢哋呢個任務成唔成功啦。咁但係其實做咁多任務，我哋背後想做乜咧？就係我哋會請嚟心理學家，從啊敏橋呢位小朋友咧，佢嗰個任務當中咧，佢個表現啊，去到分析其實佢哋諗緊啲乜嘢嘅。咁啊，從而啦，嗱，今集啦，俾啲父母一啲小貼士啊，就係教下路啊，點樣咧可以喺生活嗰啲大小事務上面咧，俾啲小朋友一啲少少任務，去培養佢哋嘅責任感咁話嘅。咁啊，各位父母家長咧，記得今晚七點半要留意呢個節目啦嚇。 前一段咧講羊啊，小朋友一定中意啦。咁好似睇動物咁，但係後邊嗰一段咧，即係都好啱父母睇嘅，即係點樣喺生活上嘅細節培養佢嘅責任感。而家啲即係叫幾歲啊，或者係十歲留下嗰啲咧，要培養佢責任感咧，其實係呢個好重要嘅步驟。如果唔係佢到時大咗咧先開始培養嘅話咧，就比較上難啦嚇。咁啊，大家留意住睇下今日夜晚喺呢個即係專家上邊可以學到啲乜嘢。另外八點鐘啊，都係啲專家同我哋傾偈喎，係咩咧？ 冇錯，咁啊，去到夜晚八點鐘有醫生遠離。咁啊，今集咧係醫學人嘅環節啊，咁啊，同大家傾偈嘅咧就係黃洪亮醫生嘅。咁啊，黃洪亮醫生咧係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呢個心胸外科嘅主任嚟嘅。咁啊，佢會同我哋講下個故仔啦。咁啊，佢平時成日同佢個團隊咧都為病人做嗰啲心胸肺外科手術，因為佢係呢一方面專家啦。咁但係咧，原來啊，唔講唔知喎，佢細細個有一個夢想，唔係做醫生嘅，佢係想做漫畫家嘅。咁啊，漫畫家咧，佢其實咧，佢呢個夢咧都冇放棄嘅。佢而家閒時都會攞翻支畫筆去畫。 唔知佢中唔中意睇《怪醫秦博士》啊？ 我諗中意。但係黃洪亮醫生好特別嘅，佢話咧畫漫畫咧可以啟發佢做手術上面嘅一啲創新思維咁話喎。 係喎，創意嘛。 係啊，咁啊。究竟佢系当中有啲乜嘢收获嘅咧？咁啊，今集医学人环节佢会同大家讲下啦。另外啦，佢亦都会讲下咧，喺佢从医路上咧，有两位男士啊，呢两位男士对佢影响好深远嘅。究竟系边个咧？有啲乜嘢影响咧？嗱，今晚八点钟一齐听下佢讲啦 吓。好，咁啊，八点钟有医生与你。另外十点半嘅超人类系列咧，我记得之前嗰个顺风眼，唔系喎，系千里眼同顺风耳。 系啊，咩都有讲过。 系啦， 各足各都有讲。 系啦，咁仲有啲咩咧？今日？ 今集就犀利啦！今集同大家讲翻个人嘅大脑啊，咁啊嚟到最后一集嘅超人类系列，咁啊讲下咧，我哋好多时咧有啲朋友可能天生咧就会失去咗啲感官嘅，即系可能系盲嘅或者聋嘅，又或者系一啲意外后天嘅影响啦。咁但系咧，原来我哋人脑咧好犀利，可以发挥超强适应力去弥补翻呢啲失去咗感官嘅。咁啊， 都听过， 佢有几个例子，今晚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啊，首先咧会同带大家认识一位失明嘅画家阿布兰比列啊。咁啊，佢虽然睇唔到，但系佢画画嘅时候咧，佢单靠触觉，即系佢摸嗰幅画咧，就能够分辨颜色同埋线条啊。即系佢落笔嘅时候好准嘅，去到嗰啲佢啲作品咧，仲系好色彩缤纷嘅。大家记得佢系盲嘅吓。咁啊，另外啦。亦都會介紹一位聾人嘅女歌手啊，佢雖然聽唔到，但係咧佢能夠憑住個地板嘅震動咧，能夠同人哋合唱去和音添，同佢樂隊亦都好合拍嘅。咁啊就係、是、正就係我頭先啱啱講咧，即係講我哋嘅大腦咧，好有一個好強嘅適應力去彌補咗失去嘅感官啊。咁啊，如果大家想認識多啲，想知道科學上究竟有咩原理嘅話咧，今晚十點半要記得留意呢個超人類系列啦，最後一集《感官世界》啊。 另外諗起貝多芬。 系喎、 哦，哦，到底以前其实可能佢都系靠啲震动喎，唔知道、啊。今日夜晚先睇咗呢一个超人类系列先，唔该晒阿祥，拜拜。 唔该晒。 唔该小白，唔该晒阿祥，同大家睇多次天气先啦，今日大致多云啦，有一两阵嘅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啊，最高气温咧大概27度啦，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啦，展望咧，明日咧日间都系炎热噶，有一两阵嘅骤雨。依家咧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8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今朝我想讲浪费时间，到底是光阴似箭还是度日如年？每个人对时间的观念都不同，这个观念可能来自自身经历，例如你曾经经历过一段漫无目的懒惰的岁月，望返转头这段时间一事无成，突然有所体会，发奋做人，你未觉得之前那段时间是浪费了？亦有可能同年纪有关，年纪小的人不会觉得浪费时间，年纪大才有这样的感觉。最近看了一套日剧，非常喜欢，里面很多台词嗲落有意思，其中一段是这样：随着年纪增长，一年的相对长度会跟着变短。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例如对一个五岁小朋友来讲，一年已经是人生的五分之一，但是对于一个五十岁的人来讲，一年只不过是人生的五十分之一，所以年纪越大，一年的比例会越来越短，所以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照这样看来，小朋友觉得一日好长都很容易理解。有时候亦会因为你的需要程度有所不同，例如你好赶的时候等车和不赶的时间等车，等待时间可能是一样，但是由于你赶时间，所以觉得等极都未到，等了好耐。当你不赶，又会觉得为什么这么快来到。成日话嘥时间，到底乜嘢系嘥时间呢？有冇留意？通常嘥时间系人哋话俾你知，你而家嘥紧时间，自己好少发现，因为你做紧嘅嘢有满足嘅感觉，点会觉得浪费青春？但系喺其他人眼里边，你做呢啲嘢就系浪费时间。所以无论其他人点讲，你都唔会听咯，因为你自己唔觉。调翻转头，点解你要话俾对方听佢系嘥紧时间呢？从你嘅角度去睇，佢系浪费青春，但系从佢嘅观点，佢冇、啊。如果系咁，咪即系强加自己嘅态度喺人哋身上。你可能会话咧，我系为佢好先至出声，唔想佢浪费时间喺一啲无谓事情上面。但是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先？因为你曾经经历过，所以不想对方走相同的路。但是你都知道，无论你怎么说，对方都是不会明白的啦。那为什么还要说？是不是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可以批判别人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呢？有人说，二十五岁之前的时间是用来浪费的，过了二十五岁之后才会觉得之前是浪费了时间，所以要不断追回之前浪费了的时间。难道每个人都是要等时间过了之后才会觉得时间宝贵？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我过去那死党，早晚共对，各也察觉以后没法畅叙，而终于相约到，但无言共对，疏淡如水。日夜做见爸爸，刚好上身，却霎眼看出他多了皱纹。而他的苍老感是从来未觉，太内疚担心，最心痛是爱得太迟，有些心意不可等某个日子，盲目地发奋，忙忙忙其实自私，奉尊也习惯，有压力要我得志，最可怕是爱需要及时，只差一秒心声都已变历史，忘别亦放肆，见我爱见的相知，要抱要问要怎么也好，偏要推说等下一次。 下降，看了正得到时别要太忙，而影碟都扫光，但从来未看，因有时光。日夜做草的钱都应该够，到圣诞正好讲跟我白头，谁知他开了口，未能挨下去，已恨我很久。错得太易，爱得太迟，我怎想到他忍不到那日子，麻木地百分忙忙忙，从来未知幸福会掠过，再也没法说中意。爱一个字也需要及时，只差一秒心声都已变历史，为何未放肆见我爱见的相知，要抱要问要怎么也好，不要相信一切有下次，相拥我所爱又花几多秒，这几秒能够做到又有多少，未算少，足够遗憾忘掉。多少抱憾，多少过路人，太懂估计，却不懂爱惜自身。人人在百分，想起他朝都兴奋，但今晚未过，你要过也很吸引。纵不信运，你不过是人，理想很远，爱于指责却在等。来日别操心，趁你有能力开心，世界有太多东西发生，不要等到天上。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八元号小白饮食图鉴。在今天的饮食图鉴入边咧，要问一问钟哥，海鲜应该都中意食啦， 中意 系啦，有一种海虾又中唔中意啊？ 中意， 虾我自己本人都相当之喜欢噶，咁啊特别系如果我屋企人我妈妈整嗰个鲜虾银针粉咧。是我自己其中一种非常之喜爱的食物， 因为虾相对个感觉上咧都系贵啲噶嘛， 啊系， 虾系贵， 虽然而家啲虾都平咗好多， 系噶， 有阵时去街市见到平嘅时候，其实60蚊都有，梗系即系普通海虾啦， 系啊， 系啦， 因为通常喺屋企以前都系食鱼啦，咁当然鱼话我唔系好食深海龙趸咁都贵啦，系嘅系嘅，咁但系相对嚟讲咧，感觉上你系要一啲。重要啲嘅日子啦， 系啊， 你先至会有虾蟹食噶嘛， 系啊系啊， 贵嘢啊嘛， 系啦、 啊。平时可能食条红三， 吓、 啊，即系或者煎条仓鱼， 煎黄花鱼又得， 黄花鱼系咁嘅啫嘛。 而家咧都多咗，譬如喺街市嗰度买嗰啲咩老鼠斑啊，细嗰啲啦，平嗰啲啦， 而家就系 50蚊啦。 而家、 啊、哇，以前细个有个斑字咧，个价钱都系贵噶啦。 系啊， 而家唔同咗，即系佢哋都有養噶嘛，養咁就可以平啲啦。好啦，咁今日就想講下蝦，咁蝦可以做啲乜嘢咧？咁今次做呢個蝦咧就係蝦湯飯。 哦， 蝦湯飯咧，其實最精妙嘅地方咧，始終都係嗰個蝦。喺市面上，其實呢個係好簡單嘅方法。市面上我哋見到好多朋友去到整蝦湯飯又好，或者整蝦湯嘅，又或者係整啲蝦嘅產品出嚟咧。当佢一唔够个虾味咧，最主要嘅原因唯一一个就系因为佢真系净系煮只虾，而佢令到嗰个虾油咧，佢逼个味就逼得唔够。咁而方法亦都冇乜第二个，要令到整个嘅送菜入边嗰个虾嘅味道咧可以咁强烈嘅话咧，我相信最好嘅方法都系用埋个虾壳同埋个虾头去到做烹调。呢、这個咧都肯定係不二之選啦，咁所以今日咧就做呢一個叫做特龍蝦湯飯咧，我哋飯啊都係咁煲啦，咁睇下你自己中意咩米啦，你中意泰國米又得，你中意譬如日本米又得，咁你自己選擇。好啦，咁但係呢個蝦湯飯咧，其實個精要咧就係喺嗰個嘅龍蝦，唔係龍蝦，係普通蝦。咁普通蝦都已經 留翻嚟第二種食法啦， 龍蝦都可以整嘅，不過就矜貴好多。咁我就想平民少少，所以我就選下普通嘅蝦。咁今次亦都要準備定個材料係蝦就大概20几30隻啦，跟住都準備 咩 size 啊？ 普通海蝦嗰啲、可能一隻手指咁長長啲咁樣嗰啲啦，普通海蝦嗰啲，所以買六十幾蚊一斤嗰啲、其實我覺得都已經係夠用啦，係啦，咁、除非你中意再有啲特別嘅品種啦咁、樣。好啦，咁啊25至30隻啦，所以其實應該係買一斤，我覺得都有噶啦、一斤。好啦，跟住咧亦都要準備埋一啲，譬如洋葱啦，同埋番茄亦都可以準備定嘅、好啦，當你煮嘅時候啦，咁啊先將呢一個嘅蝦咧就剝咗個殼先。剝咗殼，跟住兩邊咧就煎下佢。咁當然有啲朋友就食得乾淨啲、衞生啲，就將個蝦個腸咧就挑埋出嚟啦。咁、煎香佢，煎香佢嘅時候都要準備落嗰啲叫做黑椒。一路煎嘅時候落少少黑椒去到，咁啊嗰個鑊咧，個鑊其實喺呢個時候我就已經開始唔使噶啦，因為你煎完蝦咧，嗰、個味咧就已經開始搭咗喺呢度。好啦，然之後咧就落嗰個洋葱啦，洋葱咧就切片啦。咁啊切咗片之後，其實你擺入去煮咧，都已經會慢慢會變成洋葱絲咁樣噶啦。咁、除咗洋葱抌下落之外咧，咁洋葱就擺落個 pan 嗰度就爆香佢。頭先有啲蝦油喺度噶嘛，所以佢爆香嘅過程入邊，你都發覺哇，一路咧都仲聞緊嗰啲蝦味，係好濃郁嘅鮮蝦味。好啦，然之後亦都要準備埋番茄啦。番茄抌落去嘅时候咧，就转中火就一齐去到炒一炒香佢。好啦，然后咧就去到嗰个关键嘅位置，关键嘅位置咧就系落头先你啱啱剥咗嗰啲虾嘅壳，咁入边亦都包含咗虾头啦。 系啊系啊， 系啦，虾头个高你 系嗰个就浓味啦。 系啦，呢、 那个 浓 味 系啦。咁啊，其实虾壳自己本身咧都有好丰富嘅营养价值嘅，同埋嗰个虾味咧系好浓郁嘅。咁啊，譬如題外話嘅，我都有喺節目講過嘅，就係同啲朋友食飯嘅時候啦。咁如果係食天婦羅嘅話咧，其實炸得靚嘅天婦羅嗰個蝦尾咧，我會食埋嘅， 都食得噶嘛。 係啦，嗰個蝦尾咧，其實都係好濃郁嘅蝦。 但係有啲人咧就會覺得即係唔食得啦，殼啊嘛。 係啊， 亦都有啲人真係食嘅時候咧，介損咗個口嘅。 哦， 因為佢本身佢都可能有啲地方係會比較薄啲，一薄啲 嘅 鋒利。 因為蝦尾咧，佢好衰嘅。佢大家一諗蝦咪就有兩塊嘢喺個底嗰度啦。其實兩塊嘢中間咧有一個好細嘅尖尖位嘅，嗰、個尖尖位咧係最容易去到俾大家就係刮傷個嘴巴嘅。咁、所以如果你即係我自己啦，好似我咁都中意食個蝦尾，個天婦羅蝦尾咧，就成個擺入個口入邊，咁一咬爛佢，咬爛埋佢嗰個尖尖嘅位咧，咁就會食得安全啲啦。 除非你炸到好脆咯， 係啊，所以咪話喺出邊炸得好脆嗰啲咧，就好食啦。如果你發覺佢都炸出嚟，本身食個蝦肉都麻麻地嘅，咁蝦味就由得佢啦，係啦，咁啊由得佢啦。好啦，咁如果你嗱天婦羅講完啦，咁你頭先就講到嗰、那個蝦殼咧， 蝦殼、 蝦頭、蝦殼，咁、個蝦味既然個味道都咁濃郁咧，咁、記住抌埋落去。咁一次過抌咗落去之後咧，你就一路炒佢，盡量唔好俾佢黐底，咁一路炒佢，先利用翻嗰個番茄同埋洋葱佢出嘅水分咧，去到將佢嗰個蝦殼咧就一路炒佢，唔需要特別加水住嘅。好啦，炒到個蝦殼咧都開始變咗顏色咧，咁啊變咗佢嗰只熟嘅蝦嘅顏色係點啊？橙橙地色啊嘛，咁啊加埋嗰個番茄，咁啊成盤咧都係橙橙地色嘅時候咧，喺呢個時候你就可以加大概係一 lit 嘅水，一 lit 嘅水，咁啊啱啱係浸過咗嗰個嘅蝦殼嘅，然後咧你就將佢轉咗做細火，咁啊成盤嘢咧你而家會變咗做粉橙色嘅。粉橙色嘅轉咗做細火啦，然後咧咁你見佢開始收水喎，冚蓋之前咧再落多少少水，可能落多100ml水啦，跟住就冚住個蓋，然後咧就抖佢由佢繼續煮多30分鐘啦。咁、個過程咧細火咁啊得噶啦，唔需要再理會佢，唔會燶嘅。好啦，然後咧你就將因為我嗰、其實我整咁多嘢出嚟咧。系想整个汁嘅啫，咁所以今次咧喺个汁嗰度个着墨咧就会多少少啦。然后你就攞个blender 嗰啲搅拌机，你就将嗰、所有你头先连埋嗰啲虾壳各样嘢咧就放入去个搅拌机入边， 搅 一声搅。咁你连埋嗰啲洋葱啊、番茄啊、虾壳全部就搅烂咗啦，连埋嗰啲汁都搅烂晒啦，好似一个有好多渣仔嘅好多渣嘅 juice 咁样嘅。跟住你就揾个嗰啲。好细又细少少嗰啲叫做筲箕， 隔咗佢 系啦，隔咗佢，咁啊隔咗嗰啲渣，佢你想再又细少，你就倒多几次，咁你倒第一次其实你已经发觉咧，佢倒出嚟嗰啲我哋叫做汤同芡咧，其实就已经 好 浓 味啊， 同埋好浓味， 系啊， 煮得好好噶啦，咁喺呢个时候咧，你就已经再喺个 pan 上面咧煮佢，煮翻佢热，因为你用 blender 煮打完佢之后，佢已经会个温度冻咗，咁你喺个 pan 嗰度再煮热佢。然后煮热佢之后咧，你就再加白饭， 你加白飯嘅時候咧，就可以一齊再撈撈佢啦。 嗯， 然後就係最後啦，你開頭炒咗啲蝦噶嘛，煎香咗啲蝦噶嘛， 就再放翻落， 就放翻喺個蝦成盤個面上邊。 哦， 哇！你再加多少少一兩粒嗰啲車釐茄啊，可能擺少少葉去到點綴啊。而啲朋友就刁轉少少嘅，佢就會落椰汁。 嗯， 椰汁咧就畫少少 pattern 喺度，例如打個圈，打個 tag， 跟住咧。无论 selfie 定还是味道，肯定冇得输。 哇！ 呢、這个特浓， 好浓味啊！呢、這个 汤饭系啊，虽然个前期系要做多少少嘅，咁但系咧，我就觉得饭都可以煲多少少、因为真系唔错， 好、啊、 相当好食。 我的享乐时代。 最近咧睇咗一套日劇啦，咁我好中意。咁話説咧，裏邊咧就講一個人可以不斷從即係將佢嘅人生再嚟一次，再嚟一次啊嘛。 嚇， 好老土嘅其實。 其實有少少似求婚101次生日節， 但係佢又唔係喎，佢真係話個人咁啊即係喺呢一個生命旅程完咗，佢可以再選擇。再嚟多次， 欸、 即系由翻去翻呢个家庭，又由 B B 仔开始，仲要系佢可以有翻嗰个记忆啊嘛。咁话呢，即系佢个记忆不断系累积落去嘅。咁佢第二次再嚟嘅时候咧，佢仍然系一个 B B 仔，但系佢已经有咗上一世嘅记得晒，做过啲乜嘢记得晒。 啲恩爱情仇咪继续记 得 晒 嘅系。我话呢个好中意，点解咧？因为佢里边讲嘅唔系话讲你记得啲乜嘢，而系。点解同埋点样去珍惜我哋而家呢个人生啊？即系我好中意呢个。咁里边有一个点子咧，即系里边太多嘢可以讲。我今日讲其中一样。咁话佢第一代嘅时候咧，佢做一份好闷、好平常嘅工作。即系工作啊，好平常、好闷嘅。跟住下一世可唔可以转去一啲有挑战性啲嘅咧？ 咦？呢、這个？我同 Vincent 成日讲话，来生要做乜乜，来生要做乜乜噶。 咁啊，系来生咁啊，又做第二样工作。佢做咗一个药剂师，哇，药剂师，即系完全另一样嘢啦。 系啊，系啊， 咁跟住咧，再去第三世嘅时候， 又可以做其他嘢咯。 跟住我不如再试下其他啊。咁佢做咗一个电视嘅导演，哇，可以接触好多人啦。 完全不一样人生， 完全不一样啦。 嗯。 咁跟住如是者，佢咗几转之后， 嗯， 去到最后。佢竟然系选择翻去做翻最普通、最简单嘅工作，就系佢第一个世代嘅时候做嘅嘢。 诶， 即系翻转头，好似一个圆圈咁样。你经历咗咁多嘢之后，我都系拣翻呢一样。 哇，真系 circle of life。 系啊，点解佢会咁嘅选择咧？佢话原来即系我哋平时我哋嘅生活，我哋好想好多挑战性啊，我哋好想好五光十色。其实原来喺我哋生命里边最简单、最平淡嘅。先至系福气，平淡是福，系我哋唔识得去珍惜啊嘛。咁所以咧，我哋要经历咗呢一样嘢，哇，好劲嘅！经历咗嗰一样嘢，哇，到你嘅，我哋先知道原来，哦，最简单嘅嘢先系最好。其实唔一定嘅，可能我哋身处紧而家喺我哋嘅生活里边咧，我哋经常接触到一啲最简单嘅嘢，可能譬如话两口子相处，又或者屋企简单。可能就系一种福气嚟嘅，即系呢一样嘢，我睇完之后啊，呢个又真系可以值得大家去分享一下。大家要谂翻转头，究竟我哋想要一个乜嘢嘅生活？ 系一个唤醒翻我哋，原来而家已经接触咗好多，我哋系好想珍惜嘅，但我哋冇遗意。 系啊，就系最老土嗰句咯。可能喺某种程度上，真系身在福中，我哋未感觉到福啊。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是梁永忠，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